购买居屋时在文件之中作出声明。亦都有议员希望在检讨时能够保留政策原意，以免影响回收单位的速度。黄天宇回应指，无论是不是收紧，政府都要小心拿捏。但是如果过往良好的政策原意因时间演变出现滥用等的情况，政府需要检视。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之后见记者，他被问到是不是获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实质证据的时候，他们都一致认为不能够有武器供应，而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不会提供任何武器，他们正是监察中方会不会这样做。不过索尔茨未有回应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会不会支持制裁中国。冯德莱恩就说，虽然目前未有相关的证据，但是他们必须密切监察。他又指欧盟会不会因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作出制裁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要在变成事实之后才能够回应。中国外交部日前就说，持续向乌克兰冲突战场提供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应该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和将责任推给别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3点，系升35点，总成交金额109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8升2仙，阿里巴巴87.25跌7.5，腾讯控股363元跌4.6，中国移动64元升2元，美团142.9升6毫，京东集团187.3升2.6，中国海洋石油11.9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0.12跌1.8，港交所339.8升2元。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46，瑞士法郎8.411，欧元5.295，加元5.779，新西兰元4.865，欧元8.36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7点，系升310点。港金报173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5美元，卖出185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屯门黄珠楼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轮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车龙就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德宝花园，西九龙公路去美孚近住海达村的车龙就排到去南昌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

其實咧，跟住我哋會比較關注嘅就係年長啲嘅，即係司機大佬啦。究竟佢哋依家當然佢哋要續牌嘅時候咧，就要一連串嘅措施要做嘅，包括要證明自己身體健康啊咁。咁但係咧都有好多嘅意見就係話，咦，我哋係咪應該要了解一下我哋而家啲司機大佬係咪年紀比較大，有啲咩方法我哋可以保障佢本人同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咁楊立滿，你點睇咧？ 啊，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要搭的士啦，咁道路嘅使用者亦都要係即係要好即係留心，即係究竟個交通情況係點樣？咁個的士係好多，即係全時間都喺路上行走啊嘛嚇。咁佢自己揸車唔同我哋駕駛人士，因為我哋影響嘅即係未必係好多人。咁但係因為佢全時間喺道路上揸車咧，就會個影響到即係途人或者交通嘅安全嘅。咁呢個問題亦都唔少人係關注緊嘅，因為咧的士司機老化呢個問題咧已經係存在咗好耐㗎啦嚇。咁好多年青人就唔肯入行啦嚇。咁而且老化呢個問題咧唔淨止係的士司機嘅，好多即係揾食車咧都係有呢個問題嚇。咁同埋而家人咧都嗰個年齡壽命都長咗啦，係咪？咁即係年齡大咧，好似好多人講咧，未必一定係揸車揸得唔好嘅 嚇。 亦都唔係，亦都唔係話。一定身體唔好嘅，即係如果年齡六七十歲或者甚至八十歲嘅人咧，都可以好健康。 冇錯啦，仲要好健壯。咁當然亦都係啦，即係我諗我同你都係即係駕駛人士啦。 係啊， 有陣時經驗咧就好寶貴嘅， 係咪？ 即係年長嘅可能更加清楚知個邊個彎位應該要小心啲，可能比啲啱啱攞牌嘅後生仔女仲要安全啲嘅。咁但係我哋都必須要一陣間，我哋都歡迎啦，即係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嘅。我哋自由風嘅熱線電話咧就係1872311，聽眾。可以打嚟一起發表意見嘅。咁啊，我頭先都想問翻 Raymond 啦，即係我哋依家嘅數字啊，即係根據政府我哋之前交去立法會嘅數字都係嘅。咁如果我哋依家持有有效的士正式駕駛執照人數，我哋睇睇先。嗱，其實最多嘅咧就係50至59啦，同埋60至69歲嘅。咁嗰度都好多人噶，嗰度都50至59咧，去到。2020年的數字就是到成6萬人的。咁60至69就是87000多人。咁仲有好多人好精神㗎嘛，好似頭先楊立滿講啦。70至79歲嘅即係司機大佬同埋姐姐呢，咁就有23000多係有正式駕駛執照嘅。80歲以上呢就有1400多喎。咁當然啦，攞住個駕駛執照唔等於佢會日日喺度揸的士嘅，啱唔啱？但係個數字頭先你都講啦，都係要注意嘅，係咪？ 冇錯啊，係啊。根據運輸署長亦都即係答過一個問題，講咧就話，雖然而家有成20萬人係有的士司機嘅執照啦，但係真係喺度揾緊食嘅的士司機咧，大概都係40000多人到嘅啫嚇。咁所以呢啲數字咧，我哋又真係要好小心咁樣去分析咯嚇。即係究竟呢20萬人之中，呢40000多人之中有幾多又係即係70歲以上或者80歲以上咧？我哋暫時就好似冇呢一個數字嘅嚇，即係政府好似冇公布過呢個數字出嚟嘅。咁但係咧就有公布過咧，的士司機涉及意外。司機嘅年齡分布嘅嚇，咁即係譬如話2021年咧，即係最新嗰個啦，差唔多前年啦嚇，咁咧就其實最多咧就真係50至70歲嘅司機，呢兩個年齡層50至59同埋60至69嘅，咁當然呢個亦都可能因為係呢兩個年齡。根本就係佔即係的士司機咧，係佔總的士司機嘅總數咧係最多。咁因此呢兩個年齡層咧，亦都係涉及意外嘅數字咧，亦都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小心啲分析啦。 係咁，同埋咧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因為今朝我都有聽啊運輸署署長講嘅，就係話依家咧70歲以上商用車司機其實係每1年至3年咧都要體檢嘅。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研究一下係咪需要咧加密下體檢嘅。咁呢段時間咧，我哋可以請嚟咧啲。業內人士咧一齊傾下嘅，係咪？咁我哋咧而家咧，我哋想請嚟咧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咧杜新堂咧同我哋傾下嘅。杜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你好杜生， 係啦。咁啊，都係好想知啦。咁啊，其實咧，無論道路使用者同埋而家揸緊車嘅人咧，都好想知道。咁啊，有陣時年紀大啊，唔等於就渣啲嘅。不過咧，就可能喺個檢查度，我哋使唔使做密啲咧？咁但係對於的士哥哥影響都幾大嘅喎，因為亦都好忙噶嘛。你點睇咧？ 當然，如果做得密啲咧，我相信對路面又好，對自身又好，都係有安全感大好多嘅。咁我亦都唔明白，既然運推出 檢查嘅，點解唔做得詳細啲，以及做得多即係多方面啲咧？而由於我哋如果要話去其他嘅 check 嘅咧，要俾錢，亦都要阻我哋時間。 嗯、 但可以同運輸署或者同醫管局嗰方面聯絡咗之後，然之後我哋作出一個比較好啲嘅檢查，咁起碼道路上交通亦都叫做安全好多啊。 嗯嗯嗯，我想了解一下一件事咧，就係而家未滿70歲嘅人士申請即係成為的士司機咧，咁佢咧就嗰個駕駛執照嘅有效期咧，就會去到佢70歲生日之前嗰日為止嘅。咁咧，但係就如果你話係已經超過咗申請嘅時候，已經超過咗70歲嘅話咧，咁嗰個攞到嗰個駕駛執照咧，係可以由嗰個申請人自己決定咧，係為期1年或者3年嘅，係咪啊？ 系 咁、其实通常佢哋都系会选择3年噶啦，系咪啊？ 多数俾3年啦。 系啊，吓咁即系嗱，呢3年里边咧，佢系究竟系咪亦都每年都要做一个体检咧？亦或3年先开始做一个体检嘅咧？ 嗱，讲得真系好啊！第一，未必一定每年去检测。 吓， 第二，同样一样嘢，即系政府有咁多资源。希望能够帮得到我哋业界嘅司机嘅话咧、应该可以做得到每年做一次检查，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咁、起码令到嗰啲司机放心，唔需要话究竟我需要去边度检查。如果等咗3年嘅时候咧，我想到年纪又翻咁上一大嘅时候咧，嗱变化就好多嘅。 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其实政府都有一个咧免费体检服务嘅，但系嗰个系咪唔系好帮到手咧？即系嗰啲司机大佬好似唔系太踊跃参加嘅。 第一，由于佢哋所免费检测嘅话咧，时间上系点样安排咧？譬如我揸早更，咁如果我收咗工之后去，分分钟冇；如果我揸夜更，我都已经精神都未够啦，都未瞓醒啦，咁然之后去。点解唔俾佢哋喺休息嘅时间去作出检查呢？仲有一法，如果你问到咧，嗱、事实上我都已经试过好多次去作出嘅检查，但系我都系觉得都系，究竟话佢时时弹弹啦，定还是求求其其咧？嗱，呢啲真系唔够得下评语。 系嗱，咁根据个法例咧，就系话嗰个医学检测个身体检测咧，就系要由医生去判断究竟呢一位即系司机咧系咪可以适合再继续揸车嘅。咁但系政府咧就冇讲到明晒究竟即系要检查嘅范围系乜嘢，即系佢有啲参考嘅范围嘅，即系好似视力啊、体力啊嗰啲等等， 精神状况啊、 精神状况啊、 协调、听觉 啊、 等等 肌肉等等嗰啲嘢。咁但系其实你都接受过体检。咁你觉得佢验你边几样嘢嘅咧？你嘅医生， 如果你问到我舆论，我只能够讲一声、政府所推出嚟嘅第一冇个视觉嘅检测， 视力嘅检测， 亦都冇个听觉嘅检测， 冇听力嘅检测嘅系， 系嘛？咁最主要系乜嘢咧？就系话同你 check 下血压，量度下究竟你喺屋企量度嘅时候有冇问题啊？咁就算血糖有阵时有阵时冇，咁大家亦都好清楚知道血糖有问题嘅话咧，不论你高低都系有问题。咁、尤其是我哋成日已经系嘈咧嘈咩咧？点解喺心脏嗰方面唔正正式式推出嚟？系咪因为价钱比较贵啦？如果用心电图咧，我认为系唔准嘅。好多时个隐性心脏病嘅话咧，根本上就 check 唔到出嚟。咁既然 check 唔到出嚟啦，咁你就算你俾到我好冇事，但究竟有冇事呢？大家亦都知道血脂、血糖、血压高呢三方面嘅时候，点解成日嗌三高系咁？系咪真系好危险咧？都喺呢度再一次奉劝嗰啲司机，真系如果政府医生或者私家医生开咗药俾你食，你真系要记得食。认为有咩问题嘅时候，你应该同医生讲一声，可能呢只药未必一定适合你，咁你咪换药咯。 另外，赌生，我想问你咧，因为我估计你都应该系嗰个时间关系咧，未必都会咧去处理政府嗰个免费检测噶啦，可能都自己出去揾医生检嘅。咁你当时啊，你记唔记得你咧就要检咗啲乜嘢，就已经可以满足到嗰个续牌嘅要求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两方面啦，因为我亦都去过政府医生嗰度。亦都去过私家医生嗰度，政府医生因为有我的记录， 即係定力啦，簡單地嚟講，咁好清楚知道啊，我發生咩事，但係私家未必一定知，未必一定知，佢得個問啫。如果你問嘅時候，好啦，你血壓高血低，最緊要你講翻聲俾佢聽哦。事實上大多數老人家去檢測呢個血壓嘅時候咧，一見到醫生已經驚噶啦，因為就係驚自己血壓高，可能要加藥，咁變咗仲更加驚。由於壓力上關咧，血壓特別高嘅，咁所以醫生好多時咧就問你喺屋企量度幾多先咁。咁但係好啦，咁你可以話俾多啲少時間，等佢再 check 第二次咯。如果血壓低翻嘅，咁咪叫做冇事咯。咁但係有幾多個？如果私家醫生會唔會真係會有咁長嘅時間俾你好似話即係作第二次嘅量度血壓咧？嗱，未必一定會嘅。 嗱，而家杜生，政府就喺度有一個小組咧，就即係研究緊究竟即係的士司機或者一般司機，即係嗰個牌照一啲嘅即係續牌個條件係咪真係同個身即係個身體檢查係要掛鈎啊，或者係嗰個密度啊要即係增加咁樣。嗱，咁如果佢哋即係走咗出嚟，即係個結論咧就係話即係要的士司機咧就差唔多每年都要做一次啦咁。咁亦都即係亦都未必係即係政府係會俾錢嚟嘅咁。咁你哋會有啲咩嘅睇法咧？呢樣嘢，你哋同唔同意咧？ 根本上已經早幾年啦，講以前嘅事啦，叫做早幾年嘅時候已經曾經同個運輸署嗰方面，不如最好就係話頭先我一開場所講嘅，由司機要去定一個時間，必須要去作出個檢測。我哋工會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好可能。每年都自己本身有自檢查，就比較就係優勝啲。但其他嗰啲司機咧，未必一定有啊嘛。冇嘅時候，你叫佢哋去邊度檢查咧？第一要錢嘅，唔係唔使錢嘅。咁既然要錢之中，可唔可以將啲或者調翻轉頭嚟講啊？等我去到政府嗰方面啦。點解有時要信政府咧？因為政府多方面檢測啊嘛。但其他嗰啲咧，其他嗰啲真係斷項計嘅喎。斷項計嘅時候，你叫。所以變咗好多司機都唔肯去作出個身體檢測就咁樣嚟。 你哋嗰啲檢測係咪工會俾錢你哋去做噶？ 我哋有折扣咁解嘅啫，唔係一直工會俾嘅。 哦，咁都好啲。咁但係咧，杜生啊，我都想請教你嘅，因為前兩年申訴專員公署都主動調查過嘅，咁就話嗰個體格檢測證明書咧就冇乜定明到就詳細，一定要點點點。咁你覺得咧？你作為駕駛者，跟住我哋有時係道路使用者咧，大家都係做路人啊嘛。你覺得應該加啲乜？你又真係兩邊都檢查過啦，先至能夠比較放心咧。雙方都，我當即係政府而家咪考慮緊佢嗰個即係。我哋会调节一下噶啦，个要求双方都，你觉得应该至少要加啲乜嘢咧？因为依家有啲就话平时抽血咯，验下小便啊咁样。 抽血小便嗰啲咧都系验三高嘅啫，系咪？咁好啦，你都要验下个反应啊嘛。嗱，尤其是反应，你手脚协唔协调咧？眼协唔协调咧？耳即系听觉协唔协调咧？咁尤其是手唔先就话睇下你只视觉测你哦 ，OK， 听觉。唔係好大問題，因為路面上嘅交通係千變萬化，幾時發生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如果你能夠聽到、睇到，而能夠作出一個反應嘅話咧，咁起碼就減少道路上嘅交通意外。 明白。好啊，我哋又听听下咧，即系我哋好多即系出边嘅市民嘅意见嘅。咁啊，首先咧，有兴趣打嚟嘅就系1872311啦。咁我听听吴先生嘅电话先。吴先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啊，你好，表达啲咩嘅？你本身系司机大佬定系普通乘客啊、途人啊咁啊？ 我普通乘客啫，我自己都揸开车嘅。 系咁啊，听下你分享啦。 咁我啊觉得一样嘢，即系我哋普通市民都好啦，做65岁都开始要退休啦，系咪先？咁何况系而家做搵食嘅司机嚟讲，佢一个即系长时间路面就揸车，佢一个精神上要好，即系好用精神去揸车嘅。咁咧到70岁、80岁，究竟适唔适合再路面揸车咧？呢位个问题啦。唔系一样嘢，你头先嗰个我唔知边间工会啦，系啦，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 系啦，你如果要70岁以上要揸车嘅，你冇理由政府俾钱去帮你验身呀。你既然话听你得嘅话，啊你自己俾钱去证明你。是可以揸到车揾到食噶啦，我唔系话扼杀佢唔俾揸车，但系一样嘢，我觉得一样嘢到70岁，其实应该系揾食嚟讲系应该唔 唔可以发牌嘅。 嗯， 因为本身身体可能或者我唔系个个话真系全部，但系一样嘢，每一个毛病大家都开始发噶，机能开始退化，听力开始退化，反应都开始退化。 嗯。 系咪先？你香港路面交通咁繁忙嘅话，随时有样嘢突然间，哦，突然间心脏有事咁样晕一晕咁样，又撞埋去嘅咯，到时死唔知几多个唔知嘅， 不过即系参考翻其他地方咧，就好少话即系摆一个即系好紧嘅年龄限制喺度嘅，只不过就系要求可能 系。好紧年龄限制啫，但系一样嘢，我哋普遍嚟讲认知市民一样嘢，大家仲有几多岁会谂住退休啊？ 系。 六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都好顶磅噶啦，系咪先？ 嗯， 系。 啊，点解话咧？司机特别啲可以做到八十岁，仲就系揸紧车咧？ 嗯哼， 个危险性，你大家会谂过咧？系咪先？ 明白，好。 我唔系话佢唔得，但系有个危险性喺度。 同意嘅，同意有部分同事好似即系阿吴生咁嘅意见嘅。咁但系当然啦，有阵时真系咧，不同岗位咧，年龄就我哋而家都唔会年龄歧视嘅。系啦，最紧要就系我哋有冇制度咧，系可以 back up 到，系可以支持到，确保安全啫。咁啊，我哋啊先系嚟到呢度。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式之后返港，表示寻日会见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夏宝龙对特区政府过去八个月的工作表示肯定和鼓励，但是提醒要有忧患意识，形容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有一些破坏力量潜伏在社会，政府要做好风险管理。李家超又对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并且支持政府发展改善民生，感到鼓舞和感激。对于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叫他的名字和谈过什么，李家超说习主席的说话代表了关心和鼓励，激励他更加努力不懈做更多工作，使香港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亦都使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丰盛地成功实践。有妇女团体寻日原定是寻日发起游行，但是最终取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任何公众活动都必须守法，不可以破坏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安全。若果有任何不守法的行为，政府会依法追究责任。他又说，组织任何公众活动亦都有法律责任，要确保公众活动安全有秩序，符合法律要求，听从警方的指示。任何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或者担心做不到，就不应该组织公众活动，因为他们要负上法律责任。李家超希望大家重视现时得来不易的社会安稳，表达意见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要承担所要求负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截至今年二月底已经收到超过14000份申请，当中已经批核9600多份申请，当中超过一半的申请人在30岁以下，而绝大部分的申请人就在50岁以下。他相信当这批人才来港之后，就会成为本地企业的生力军，为香港经济注入动力。孙玉涵在社交网站又说，局方今朝是和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合办优化输入人才安排讲座，说今次是在香港全面撤销口罩令之后与业界的首个大型交流会，凸显政府对人才政策和对业界沟通的重视。过去两个几月，各项招揽人才新措施反映政府有决心积极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北角炮台山道昨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岁的的士司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政府去年成立专家小组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 正是檢視是否有調整空間，包括年齡要求、體檢內容等，已經有頗具體方向。他舉例指，除了三高，亦都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腳的反應等，尤其對較年長的司機加強檢查會較穩陣。的士業界形容行內青黃不接的問題嚴重，建議政府加強宣傳推廣的士司機踴躍做身體檢查，及早發現隱性疾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最低氣温大約17度，日間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本週中後期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4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快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马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方向，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手下留情咁多人听嘅呢？ 因为听你哋播啲英文歌，英文都好咗啊！ 听完蔡尔之后，我身体都好咗啊！ 听阿何亨415热舌，知多咗好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找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啊，欢迎各位听众啊！我哋听紧自由风，自由风。除咗我李嘉文咧，喺我对面嘅咧就系杨立门啦。 系啊， 首先欢迎大家啦。如果就住咧年长商用车司机嘅健康啦，或者道路安全问题咧，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11，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依家咧，我哋有听众陈先生嘅，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陈生我系嘉文啊。你本身系一个咩身份咧？普通市民定系都系司机大佬啊？ 都是職業司機嚟嘅， 係咁啊！想聽下你嘅意見啦。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政府又話依家睇下我哋嘅體檢係咪要收緊啲，又檢驗多啲，你又點睇咧？ 因為我個人認為咧，就有個年齡限制咯，即係譬如到70， 真系唔好做营业车辆啊，太危险咯。 嗯，你系咪自己喺道路上，即系有阵时见啲行家都有啲嘢值得分享一下咧？ 绝对系啊，因为咧我本身咧我喺啲福利机构做。做即系揸车房、巴士之类嘅，咁我都做过几间。咁佢虽然咧，而家譬如以前系六十岁，跟住好啦，就话诶冇人，去到六十五岁啦，咁样话觉得你好啦。咁我哋六十岁之后，咁开始每一年要验身啦。但系验身嗰个程序咧就非常马虎啊，$300。咁去到嗰啲咩康健医务所啲咁样，喂，全部都系即系譬如你做保安又去验，周围都去验。咁啊望下英文字 EB 啊，咁啊系咁要量下血压啊，整下。 嗯， 咁就 OK 啦，咁 OK 啊，咁啊有段嘢俾你填啊，你有冇糖尿啊，有冇烧个手，有冇心脏病啊，个个都剔冇咧，点会剔有咧？如果真系要实行嘅，最好由医管局嗰度，你想做啲职业司机嘛，去医管局咯，一医管局一开，咁你有冇心脏病啊，咩病全部知道晒，嗰啲医生都唔会俾个牌你咧，好简单系咪先？好简单，你睇家庭医生，睇完医生之后，啲陈生呢个药唔食咗之后，你唔可以揸车，你会唔会揸车？我当然唔会啦，但我听日要翻工啊嘛，我只可以讲大话，因为我一定唔会嘅，因为呢个社会就系要咁样啊嘛。但系如果譬如你谂下，嗰个司机84岁，佢一的士落嚟，佢系一个唔好讲健康啊，冇即系我哋觉得好呃紧人讲健康啊。84岁你揸架车，好啦，喂我冇钱，我唔揸车我点？你咪做第二样嘢咯。你而家你揸住个车真系杀人，同埋而家啲车太靓啊！ 系，明白曬。 行街咧喺個車度咧。 不過陳生，頭先我哋都要補充翻嘅，即係80幾歲幾多歲咧，可能都係好健壯嘅。但係都多謝曬你嘅意見先，因為我哋嗰邊咧，頭先你可能同埋其他聽眾都關心嘅，就係究竟體檢我哋檢啲乜先？咁我哋而家咧喺呢個電話旁邊咧，我哋有咧香港中華醫學會會董阿楊超發醫生咧，可以同我哋俾啲意見啦。阿楊超發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嘉文同埋杨立满啊，系啦，咁啊嗱，头先咧有一啲嘅即系本身都系职业司机就好关心嗱年龄问题，佢又觉得即系有阵时都几危险噶，甚至乎佢觉得依家嗰个体检咧其实有少少唔够全面，你可唔可以讲下？因为你有阵时都帮啲即系司机大佬有阵时都检查下噶， 嗯，系啊，我都有都成日都同啲司機大佬檢查嘅，咁就唔係一定做職業司機嘅，有啲係普通，佢可能要揸個車接個孫放學啊嗰啲都有嘅。咁咧就其實兩個我哋要睇嘅情況咧，就係第一個健康好緊要啦，即係第二咧嗰個揸車嘅態度都緊要嘅，即係兩樣都要睇嘅。咁健康方面咧就運輸署嗰個表咧就俾啲醫生咧就有七樣要注意嘅，即係我哋要 check 佢有冇癲癇症啊，有冇高血壓啊，有冇唔控制嘅糖尿啊，咁啊肌肉不受控制啊，或者係睇嘢唔清楚啊，同埋嗰啲飲質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冇乜指標。譬如你血压唔受控制嘅，佢冇讲清楚系要几高喎，冇即系如果过高，我哋可以系即系唔俾佢，即系由我哋即系医生自己觉得啦。譬如我见到个病人系嗰个血压去到成180度，我梗系唔俾佢啦，系咪啊？即系咁高血压，梗系控制好，即系正常先得啦。即系正常系130度或以下噶嘛，系咪？咁但系有啲医生可能系160度点咧？即系佢冇个指引喺度，即系会唔会政府喺呢方面系专家嗰方面咧？对血压高、糖尿嗰个指引会唔会讲得清楚啲俾啲医生？等我哋医生咧，即系验咗之后，咁呢、這个根据政府指引咧，就我唔能够俾个牌你啦，除非你即系可以。是即是乖乖地即是食药啊受到控制，我哋就先可以根据指引俾到牌你囉。即是有时呢我哋就 check 佢哋嗰啲嚟申请呢、這个執照嗰个人士呢，我哋都做嗰个一个好全面嘅检查嘅。头先有位听众都讲到嗰个医联通呢都好紧要嘅。我哋有好多医生都参加医联通呢，就即刻对嗰个身份证佢个电脑哇咋 即 出晒。 即 根本就透明嘅。即而家都好即係好方便。咁啲市民都乐意俾我哋即係睇嘅，冇问题嘅。咁但係呢有时有啲血压有啲争拗嘅，即係好似有个我听众讲，喂我屋企呢血压110咗喎，你嚟到呢度惊咗你180喎，梗系有问题。咁但系我哋都会因呢个情况咧， 都俾佢多啲走盏，甚至乎话诶、你不如出去喺个诊治室出边或者等下坐下安定下30分钟或以上，我再同你度啦。如果真係太高嘅话呢，都要第二次再嚟过就稳阵啲囉，即係我哋都会小心咁处理。至于嗰啲系视力啊同埋听觉嗰方面呢，就冇乜特别标准㗎，即係话你睇得唔清楚或者听得唔清楚就唔俾排佢，但係冇一个即係个指引啦、呢方面，咁同埋一个好仔细嘅检验。我諗运输署呢方面都提过呢方面有啲不足嘅，我諗将来都会喺呢方面做啲功夫。 係呀、我都听到有你哋行内啲医生讲而家真係有啲各施各法嘅情况啊，咁而家运输署呢就有个专责小组系即係去检复检呢一样嘢啦，咁你觉得佢系应该系定一个即系统划一嘅去标准啦，即系每一个指标，譬如血压啊、视力啊、精神状况啊、骨架等等，系咪啊？咁其实呢方面咧难唔难定嘅咧？抑或系咪有啲国际上嘅标准可以参考嘅咧？ 我谂有国际嘅标准参考嘅，不过系即系我谂要睇下政府啲专家采取边个国际标准啦。即系呢方面咧，即系主要讲三高啊、血压高、糖尿啊或者胆固醇嗰啲。咁但系我都头先同一个个 HIV 个代表讲咧，其实一忍阵我哋唔知嘅，譬如佢血管全塞，我哋心电图可能 check 唔到，要做电脑扫描 check 到嘅，或者佢个脑嗰度年纪大，有啲生啲新嘅血管瘤啊，咁突然间会爆，咁就即系个人就唔得噶啦。咁变咗呢啲咧，会唔会提议啲司机大佬咧系做呢方面嘅检测？咁啊，为咗即系大家安全咧呢方面，即系呢方面咧就冇好少做嘅。我哋譬如而家政府做嗰个大肠癌筛查咧，都叫即係啲50歲以上啲人都做呢個檢測啦。咁即係如果冇事嘅，都10年做一個係內窺鏡嘅。會唔會喺呢方面喺個心臟方面都要做一啲功夫咧？因為心臟佢突然間一出事就出事好快嘅，即係呢度好多時我哋見睇都見到啦。突然間心臟病咁揸住架車都控制唔到啦，或者中風就控制。呢啲係急事，影響嗰個道路安全嘅情況嚟，我哋要反為要仔細要睇咯。 但係楊超凡，即係我諗我都補充，雖然我都而家系中年啦，咁但系都好多后生仔都会突发性即系心脏病噶，即系有啲隐性疾病都唔知道。所以头先阿杜新堂咧，即系业内人士都觉得而家嗰啲检测咧就太儿戏啦，可唔可以政府话俾多少少钱我哋做得详细啲？咁当然亦都有听众话：哇，咁大年纪你仲要我津贴你啊？咁但系依家嘅问题就系我谂各行各业咧都面对噶啦，人才唔够啊，即系司机大佬都系我哋好尽力嘅重要嘅人口嘅即系人力嘅资源噶嘛？点样可以平衡到咧？你觉得系咪应该政府津贴多少少会更加稳阵咧？ 头先李嘉文讲得啱啊，即系有啲后生仔，佢都唔好坐，有啲人会可能生啲血管瘤啊，脑突然间就出血噶啦。咁好多时唔似嘅，咁即系都系要做啲检测嘅。其次，佢揸住个车一个，即系如果控制唔到就杀人武器嚟噶，喺个道路嗰度。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谂要社会大家出嚟，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因为人命是无价的，咁我哋会唔会即系啲市民即系喺嗰啲方面系大家同政府商量，系负担到咩嘅系程度咯？咁呢啲要社会出嚟倾嘅，即系唔系一个半个人倾到出嚟咯。 好啊，唔该晒你先，杨超发，唔该晒。嗱，咁我都可以补充一下先，咁我哋都向个运输处查询嘅，咁啊运输处就回应就话啦，依家检讨紧咧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格证明机制嘅，咁稍后就会咨询各个持份者。由于检讨建议咧就会对住唔同持份者咧都造成即系影响啦，所以运输署喺收集所有意见之后咧，必须要进一步好仔细咁样研究，包括咧有关建议嘅可行性啦，同埋对业界嘅影响，先至可以敲定检讨结果嘅，再决定系咪应该同埋点样推行有关嘅工作。咁而家我电话旁边咧都有人打电话嚟，有麦先生，麦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啊，嗰度你又点睇咧？ 我有个意见咧，就话将年纪大嘅司机咧，就要佢哋做身體檢查就肯定噶啦，但要分開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交俾醫學專家做，咁嗰部分就留翻醫學專家諗下要 check 啲乜嘢啦，心臟又好、腦又好、手腳又好、眼又好咩都好啦。咁但另一部分咧就好重要嘅，就運輸署咧就好少講嘅，普通人都好少講嘅。點解唔再考試啫？但我有個意見提出就唔係話叫佢哋去路面考試。因為而家科技先進嘛，點解我哋唔用一啲模擬嘅駕駛器材俾佢上去考試？然之後，譬如話舉例又好簡單，喂， 当突然间路面有突变嗰时，睇佢反应到，落大雨佢系点，上高速佢系点，离开高速佢系点，或者睇交通灯睇得清唔清楚，反应得好唔好，或者诸如此类，就算爆胎点样，之下情况之下佢有咩反应，咁全部用晒电脑嘅数据嚟证明呢个人合唔合格继续揸车，我谂系比较科学啲咯。但系似乎运输署提都冇提到。但今時今日個科技咁先進，點解我哋唔喺呢個角度去考慮一下呢？ 嗯，明白，好 清唔清楚呢度？ 清楚，唔該曬麥生，不過 唔該曬你，唔該曬， 我哋都想聽埋其他人嘅意見先。好啦、啊，另一位劉先生嘅，劉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 係啊，請講 啦。我意見咧，係我覺得咧，就今次咧，每一次都係因為啲交通的士嘅司機有牽涉入嚴重嘅交通意外咧，而有年紀大嘅咧，就會引起啲社會上面嘅一啲咁樣嘅討論。咁我覺得咧，會唔會係即係針對咗呢啲年紀大嘅的士司機咧咁樣？第二樣嘢，我想講就係、是、好多人咧，佢考落咗個的士牌之後咧，根本上佢有冇揸的士咧，我哋都唔知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成個焦點係點樣去令呢啲人咧接受一啲詳細嘅檢查，會唔會嗰啲唔根本冇揸嘅雪藏牌嘅，咁我哋又有個機會俾佢咧免費延伸咧？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啦。頭先嗰位對上嗰、那個那個朋友講咧，都係啦，更加好添，有電腦又要再考牌，咁好啦，咁啊個個都要再考一次啊。我有六十歲、七十歲嘅，我有的士司機咧，我就有呢個機會咧就走去考啦。 嗯，好，唔該曬你嘅意見先，唔該。 听清晨讲理有健康，美国运动医学会2023年十大健身趋势，星期三我们继续同大家数榜。 户外运动从来都未入过十大嘅，啱啱第一次入十大。在很多健康的研究就话，如果你屋企有一些健康的产品，特别是运动，令到你有这个动机去参与的是大了的。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博士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讲理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啊，我哋头先都听咗一段时间啦，无论系的士大佬啦、商用车司机啦，同埋途人啦，各方面咧都有种种嘅意见。不过我谂大家都唔会否认嘅就系健康最重要，有得检查多啲系检查多啲。不过系咪政府要俾咁多即系钱咧？嗰个检测应该要包啲乜咧？咁啊，想听下你嘅意见啦，都 系啊。其实我谂都系全香港啲人都会有一个共识噶啦，就系话嗰个检测咧，似乎目前嘅要求咧系比较系。儿戏嘅吓，咁咧都系真有好大嘅空间咧，系将佢系收紧佢，即系譬如话检测嘅项目系要多啲啦，或者系指定啲啦，或者即系有强制性啦，或者咧系采取一啲真系国际上系统一嘅标准，咁先至可以作准嘅吓。 嗯，系啦，咁我哋又听下咧叶良士意见啦。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就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啊周国强先生，周生你好。 你好， 周生你好， 系啊，真系要请教下你啦。嗱，咁大家都关心健康嘅，咁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咁当然，如果的士大佬咧，政府肯俾多啲钱，我就检测多啲，我啊觉得冇问题嘅咁啦。但系对于真系揸紧车嘅的士大佬，其实影响会唔会系好大？想你从经营者嘅角度睇睇 嗱，其实又咁讲，其实我绝对相信咧，其实超过八十岁以上嘅司机咧，其实喺我哋业界里面一定唔多。但唔知點解咁唔好彩，因為其實而家有傳媒揾緊，叫我揾個八十歲司機出嚟，我都揾唔到。 嗯， 咁但係亦都咁講，如果你話政府如果能夠去出資嘅話，超過可能幾多歲嘅司機佢要嚴密啲嘅，咁我覺得真係冇乜問題咯。因為其實而家睇到嘅，雖然冇錯，我業界嘅司機老齡化咗，但係其實亦都而家睇到咧。個人嘅壽命係長咗嘅。 嗯， 咁嗰啲司機嘅叔叔嘅。嘅體魄啊，同埋反應咧，其實喺業內裏面唔係想象中咁差，不過可能即係話，喂，近來真係唔好再發生咁多事件。咁但係亦都咁講，除咗政府肯攞多啲錢出嚟去幫啲司機叔叔驗身之外咧，其實裡面結構性嘅問題咧，政府應該要諗一諗。 嗯， 雖然各行各業而家都唔夠人，但係其實咧，好似考牌，好似考牌的士咁樣，的士考的士牌。就要背幾百條問題，即係可能問你醫院邊間醫院喺邊度啊，山頂醫院喺邊度啊咁樣。其實而家喺現有嘅應用程式裏面咧，點解我哋的士司機唔夠人咧？就係後生嗰啲咧，而家我覺得 我都唔需要考牌，我做咩要揸的士啫？我真系揸 Uber。我一考到个私家车牌，我应该揸 Uber。我甚至乎我收工可以揸住架车载女朋友。咁所以咧，就引致到咧，其实咧而家唔止揸的士唔够人，系小巴啦、旅游巴啦、所有客运嘅车咧，大部分人都唔够人。咁但系我哋里面嗰个人嘅人均嘅年龄咧。在職嘅人均年齡樣由頭到尾冇減低過，所以政府應該要諗清諗楚，佢第一佢要點樣幫我哋揾多啲司機，第二要打擊非法嘅載客，因為你如果啲後生仔個個以為我揸 Uber 嘅揸非法車嘅，我唔使俾人拉嘅，我淨係一味揸曬啲非法嘢，咁你合法嘢冇，個個合法嘅工種冇人做，咁先嚴重。所以其實政府咧。我覺得要兩條腿嘅，除咗話幫咗嗰啲年紀大嘅司機叔叔點樣去 check 住個身體，但係佢亦都要有個首要嘅任務咧，點樣去增加翻我哋呢個行業嘅勞動力？要將嗰啲揸白牌車嘅人唔好俾佢哋再停而走險去入翻常軌。第三，最簡單立即去簡化考的士牌，因為其實而家大部分包括大家所有。道路使用者其实而家可能80%以上个个都懂得用手机应用程式来找路的啦。咁但是你唔简化嘅话呢，咁我咁烦考的士牌咁麻烦，我不然就去揸白牌车。 咁即係话如果 你要几样嘢要全方位咁样配合先能够得到成果，唔係话淨係话喂我头痛医头我乜都唔理，我唔想去面对责任去。咁你點樣改善個政府嘅施政啊？ 係，因為既然即係比較年輕嘅人士都有其他嘅出路啦，如果佢哋想揸車即係揾食嘅話，係咪？咁所以如果真係即係的士司機嗰個體格檢驗嗰個標準要提高，或者加嗰個頻率要加密咧，咁就真係會令到即係又係令到好多人都唔想入司機，即係的士司機呢一行喎，係咪？ 係啊，所以我覺得應該係兩樣嘢嘅，改善司機收入。減低考牌嘅麻煩，身體檢查亦都需要嘅，咁樣你先係全方位，就唔係淨係話喂，我見到你跌親，我諗住你敷一敷鐵打咁啊，算數冇用嘅，你一定要係幾個方位一齊去做。我哋業界亦都要諗下，如果政府真係打擊咗啲白牌車啦，我哋點樣去令到個的士嘅提供服務唔會俾人覺得我哋又揀冚客冚旗啊，又揀客啊？點樣去提升翻成個的士服務，俾你哋主持啊，或者傳媒都幫下我哋手，講俾我哋聽。因為其實咧，而家現有嘅地市民，尤其是香港，我哋睇到澳門特區政府啦，其實冇咗 Uber， 對佢哋嘅生活冇影響啦。其實而家本身就已經有好多 call share apps 噶啦，包括 Uber 都出緊 Uber Taxi 嘅 call share apps 啦。咁變咗個服務咧係提供到嘅，但係相反，我哋要將嗰啲非法嘢。一定要消除咗，咁跟住我哋先可以，跟住令到成个行业改善我哋嘅收入，跟住我哋提升翻嗰个司机嘅罚则，几管齐下，咁令到我哋又揾到钱，又有目标咁去做，先系正道咯。 另外咧，我都想问下周生啊，都有啲行内人就话，喂，咁不如俾啲后生仔女做啲车队管理人，做门生意去做，咁你先吸引到人噶嘛？你系点睇咧？ 我又唔覺得係咁樣，因為你都知道啦，後生仔佢哋做車隊管理人，我哋絕對贊成嘅，完全冇反對嘅。但係佢哋究竟裏面佢哋識唔識得做呢啲車隊管理人先？佢哋而家我哋見到而家新一代嘅有部分入嚟嘅，佢哋其實做得越嚟越，即係如果喺我哋前輩嚟講咧，就越做越差，即係一味淨係喺個行業揾錢，就完全冇諗過維修啊、保養啊。或者關心啲司機，冇諗住去平衡啦，反而我哋仲擔心，咁仲擔心咗呢啲嘢。 好，周先生，多謝曬你先啦，唔該曬。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嚇，跟住我哋聽聽市民聲音先啦。彭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係啊，又可以聽你分享一下好嗎？ 哦，即係我一路聽落去咧，好似咧全部一窩蜂都將曬啲職業司機咯，我覺得唔係幾公平咯。我覺得其實私家車嗰啲佢哋揸架車出去都好危險咯。嗰啲都有啲都好多都好大年紀。 咁样。 嗯，但系依家譬如政府，我哋逢70岁以上咧都要做体检呢样嘢，其实就我同阿杨立门老啲都要嘅，个个都要嘅，就唔系净系针对揸商用车嘅。不过今次政府就话会考虑下商用车使唔使又检讨再收紧下，你呢方面又同唔同意咧？ 啊，同意嘅， 嗯， 我同意全部都要嘅， 嗯。 明白，公平啲啦。 但你同意系即系职业司机嗰个要求应该都高过即系私家车司机嗬？ 职业，因为普通嗰啲有阵时佢可能都一个礼拜揸得嗰几日，佢哋对路面嗰啲方面都系我跟车嘅，我首先 明白，都知道咧，系啦，多谢晒彭生先啊。由于时间关系啊，咁我哋依家咧听一节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大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深井。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而家去到青屿干线转车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而家咧就排到去彩虹村。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盈富基金20.08升咗两仙，阿里巴巴87.25跌7.5，腾讯控股363跌4.6，中移动64升2，美团142.9升6，京东集团187.3升2.6，南方恒生科技4.108系跌咗4.2，中海油11.98升4。恒生中国企业70.12系跌咗0.8，港交所339.8系升咗2。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浩亮环球、博尔电力、十方控股、信泰控股同埋星光文化。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朗华国际集团、智星集团控股、联成科技集团、国贸控股同埋中华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2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咗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6.02，瑞士法郎0.935，加元1.361，人民币6.931，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港金报17380，比上日收市升110。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51.23美元，卖出185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青屿干线转车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车龙而家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排到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嘅桥面。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广东道近住柯士甸道，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咧，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爱民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嘅车龙 龙就去到宜安角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道，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蒂啊？ 唔识，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3月8号和9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啊，又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啦。今日我哋主持咧，包括咗我嘉文啦，同埋杨立门嘅。 系你好。 系啊，我哋今日咧，立法会啦，房屋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到咧公屋入息同埋资产限额检讨嘅。咁都要补充一下啦，因为其实之前咧即系有一单嘅凶案啦，咁今日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咧，咁就以唔具名嘅方式系提到呢一单案件嘅。咁当中就提到有一个疑犯就被发现持有价值几千万嘅一个豪宅单位，跟住咧就仲可以绿表人士嘅身份。就买咗个居屋单位，咁所以佢就觉得啊，我哋究竟当局系点样把关嘅咧？咁样，咁而今日政府就都承认咗嘅，即系当局就唔会要求绿表人士就申报资产。我谂呢样嘢好多人都知道嘅，咁就由70年代到依家都行之有效嘅。咁杨立门你点睇咧？ 嗱，嗰陣時政府有呢一個咁嘅規例咧，都係有佢嘅理念嘅背後，即係嗰陣時都希望因為公屋都係一個即係珍貴嘅資產啦，咁佢希望亦都真係輪候公屋嘅人龍真係好長嘅嚇，咁因此咧佢就即係希望可以鼓勵多啲即係住公屋嘅人咧，即係以綠表嘅方式咧就去買即係居屋咧，咁就可以。盡量簡化利便佢哋嘅，就唔審查佢哋嗰啲資產啦，咁樣。 係，咁我諗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即係佢哋細個嘅時候住公屋，跟住喺成長過程，以前上樓機會又比較容易啲啦。係 啊， 咁所以好多人都係當佢已經收入翻咁上下啦。 系啊， 未必又想交富户嘅租金，甚至乎就系不如我哋都系一起买间居屋咯咁。咁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嘅目标就系希望市民有能力嘅尽快，如果你可以放翻一个公屋出嚟咧，跟住你咪走去买居屋咯。咁无谓就再查嚟查去啦，因为你都肯牛翻出嚟啦。 系、 但系时至今日呢个情况可能都比较罕见嘅咁，可能有啲市民好似头先杨立门你讲，喂重要资产嚟噶嘛？哇，原来佢如果有任何人，佢原来已经好丰盛噶。咁居屋依家都仲系要抽噶嘛，系嘛，即系都仲系有难度噶嘛，系咪应该严谨啲咧？咁样，咁当然啦，如果要严谨，就为之几多钱先为之严谨咧？咁即系系咪参考白表嗰个要求咧？咁，你作为市民嘅其中一份子， 系啊，冇错啊，嗱，即系 居公屋就當然是即係重要資產，居屋都是啦，即係好似你講，好多人都仲排緊隊，即係希望買到公居屋噶嘛。 係，尤其是啲靚嗰啲位置咧， 係啊，即係嗱，你抽到公屋就好似中咗六啊馬標咁啦。咁你即係抽到呢個居屋咧，亦都真係即係一個大嘅財富嚟嘅，可以講一般市民嚟講係咪嚇？咁因此，我覺得把關方面咧，其實係可以緊翻啲嘅嚇，因為你既然你公屋都有一個公屋附護政策啦，即係睇翻你嗰個每月入息或者你嘅資產嘅總量嚟到計算，即係你係唔係屬於一個富户，或者你未到嗰、那個，或者你去到超過咗唔知你個最低入息嘅幾多倍咧，你就可能要交雙倍租金或者係三分一租金，即係咁樣，即係咁如此類推嘅嚇。咁如果用翻呢個咁樣嘅即係邏輯咧，我又覺得即係容許一啲即係公屋嘅居民去申請居屋咧，我覺得。都應該要有一個資產嘅審查啦嚇，你點樣審查咧？呢個大家都仲可以傾，即係你係自愿去報啊，亦或你係直情政府內部已經有一個機制，你係查到嘅，即係你土地註冊處，你都好。 好容易啦， 可以查到， 完全唔需要地產代理，我同你都可以噶啦，想去撳一撳，當然俾少少錢就有噶啦，係 啊，咁所以政府內部大家互通呢個消息咧，其實唔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嚇。咁、所以咧就唔會第時有人捉住呢個把柄，就話真係就算萬中無一，有一兩單咁樣嘅個案嘅時候，啲人都唔會話啊，你政府冇做嘢喎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機制咧，我覺得都應該要盡快去檢討下。 嗯，系咯，即系譬如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咧，副主席都有讲过嘅，即系其实虽然个别事件，但系都会反映咗系咪房委会现行嘅居屋申请机制存在咗一啲漏洞咧咁。咁、我就觉得如果唔系增添好多嘅压力，只不过例如你以后绿表申请人喺填报居屋申请嘅时候，你虽然以往系无需申报资产同埋入息，你以后要申报啫。 系啦， 系啦，嗰只个抽查都得嘅啫， 抽查都得嘅，系抽查都唔系太难嘅啫，我谂系即系。有人就話啊，你如果咁樣呢個機制咧，就令到即係房屋處即係嗰個行政即係就會增加咗好多人手啊。咁其實我都覺得唔應該係增加太多人手嘅。 咁除咗我哋以市民身份啦，係嘛，或者我哋都買過樓嘅身份之外咧，我哋都聽一下即係業內人士意見啦。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房委會資產房屋小組主席啊，黃碧如嘅黃小姐你好。 你好啊，两位。 你好，黄小姐。 系啦，我哋头先就要市民身份啦，咁都要专业少少嘅，系啦，黄主席。其实依家系咪真系，如果我哋加翻少少，要佢至少申报翻资产入息，抽唔抽查就你哋有一个特别嘅机制去谂，会唔会好啲咧？ 因为咧要佢申报，即系要啲申请人申报咧，其实好似你哋咁讲啦。所涉及嘅嗰啲程序啊，或者工作咧，就未必话会系好多嘅。不过我谂最紧要咧，就系话申报完之后，咁嗰个申报咗嘅资料系爱嚟点样决定嗰个申请人嘅申请资格啊？咁因为现时而家嗰个机制咧，就系佢哋唔单止系唔需要申报啊嘛。 系啊， 就佢哋申请购买资助出售房屋嚟讲咧，佢哋有冇呢、這个即系资产啊，同埋即系呢一方面唔单止系唔需要申报嘛，就算佢系有嘅话，佢可能都系有资格购买，因为基本上呢个系唔系考虑嘅因素之一咯。 冇错，咁你觉得系咪应该要加翻一个即系嗰个资产嘅上限咧？即系俾呢啲即系绿表申请人 嗱，例如譬如参考下白表申请人嘅一个资产审查，呢个会唔会系都可以考虑嘅咧？定系还是你都觉得诶，人哋都肯套翻个公屋出嚟啦，就唔好限佢啦。如果唔系，可能啲人怕烦，就直情唔呕翻出嚟添。你点睇咧？ 嗱，即系如果纯粹。從嗰、那個公平性嗰個角度嚟睇咧，咁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檢討一下呢一方面係咪收緊少少咧，即係話有個資產嘅上限嗰個要求啦咁樣。咁但係從結果嗰個方面嚟睇咧，咁的而且確，如果收緊咗呢一方面嘅要求咧，我覺得係有可能咧，我哋回收即係呢個从呢一方面，回收翻啲公屋咧，就呢一方面，我觉得系可能嗰个数目系会少咗好多。 即系你个吸引力反而低咗咧，就因小失大啦，你自己就担心。 系啦，因为当初嗰个想法系唔需要啲绿表申请人申报咧，都系想 公屋的流转量是多很多。鼓励他们，如果他们经济上有能力啊，无论他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他们家人啊或者怎样样啊，那他们有能力去购买一个资助出售房屋的话呢，那他们就交返个公屋给我们，等我们可以配返这个公屋给一些更加有住屋需要的人士咯。 嗯嗯，即其实真的那个政策的意图是这样的，即完全没有一个 是、啊、 即那个资产的限制或者要求，是不是？但是如果将这件事放到整个社会去看呢，因为你居屋都是一个有限的资产来的，都是一个即政府或者是即公帑即高度即资助的一样东西来的。有很多人香港为了上游啦，咁咧，即系做咗好辛苦嘅幾十年打工，咁就希望即系想即系提高翻自己嘅生活水平，咁啊想买个居屋吓。咁其实即系佢哋都有一个理由系有权系要求即系可以住到呢啲居屋嘅。咁即系当然而家政府你就话偏向翻俾翻一啲公屋嘅人去优先申请，即系差唔多优先申请啲居屋咁啦，完全即系冇资产嘅即系要求啦吓。咁即係當然就係你可以騰公屋單位出嚟啦。咁但係其他社會人士，即係佢會唔會覺得係對佢哋好唔公平咧？咁樣 係啦，即係其實我理解呢一方面係市民，即係如果係唔喺暫時未係喺公屋呢個制度裏邊嗰啲市民咧，的而且確係一定會可能即係會有呢個想法。 係啊， 咁但係咧，其實個困難之處咧就係、是。呢、这、一個咁嘅機制咧，其實我哋就都用咗好耐下嘅。收緊當然唔係話唔可以收緊啦，都可以即係檢討嘅。但係即係收緊同埋呢個檢討，我諗都要小心行事，因為我哋受如果收緊嘅時候受影響嘅人係都好多，因為我哋而家都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市民係居住喺公共房屋嗰度嘅。 嗯， 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收紧嘅时候，咁我哋因为资源其实系匮乏啦嘛，咁所以我哋先至唔能够话即系满足各方面嘅即系需要啦。 嗯， 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我觉得点样样平衡翻同埋合理咁样样适当咁样平衡翻大家嘅需要，咁然之后分配呢啲资源都系好重要咯。 嗯，咁譬如有啲人可能觉得好敏感嘅，即係我资产究竟有几多，我另一半都未必知啦，係咪？如果突然间最尾为咗个居屋我又要填，咁啊係因小失大。咁但係如果都仲係要，譬如有啲意见都话啦，会唔会作出一啲法律效力嘅声明，例如至少你要报下你有冇其他物业呢？咁呢个系咪又唔使咁烦，但係至少如果你有物业，喂，你又再可以申请呢个居屋，咁似乎就有点拿过喎。呢啲意见你点睇呢？ 我都系咁讲啦，即系嗰、那个意见，即系话做翻个声明。咁声明当然啦，如果系故意明知嗰啲声明嘅内容系唔系事实嚟嘅，而特登系作出咁嘅声明嘅话咧，系啦，知法犯法啦吓。咁呢样嘢系有刑事嘅后果噶。咁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决定咗要收紧嘅时候，引进一个咁嘅要求咧，呢一样嘢都可以真系都，我觉得都应该会有啲效用嘅吓。咁即系始终我哋唔好当市民个个都会铤而走险先得噶。我相信好大部分嘅市民都系奉公守法噶嘛。咁如果有呢一个要求之后咧，就大家填嘅时候，即系佢真系要自己考虑下，自己系真系有冇呢个需要咯？ 系， 因为都要填报清楚，咪、如实咁填报噶嘛。 我谂都要睇翻 样嘢，系、咯。但系即系其实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咁咯，即系我哋点样样去进行翻呢一个收紧嘅时候，那个过程我哋用啲乜嘢方法去收紧，或者要求市民啊或者申请者申报咧，呢样嘢反而都唔系最重要咯。 最重要就是看我们要怎样收紧，我们想做什么目的。 是的，就是说其实都要看回那个政策意图，因为现在政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意图的，就是 你根本都没有要求，就是 你有资产的你都照样是可以去的，所以你就这样你又叫他申报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是不是？ 是啦， 咁所以就都要睇嗱，你覺得如果真係要真係而家開始有呢個政策意圖啦，即係話既然即係你都唔係最需要居屋嘅人嚟嘅，因為你自己都有個物業㗎啦，香港仲有好多人咧比你更加需要即係呢啲居屋嘅咁。咁因此咧，我就而家有個要求啦，就即係你如果有一個物業嗱，咁你可以定啦。嗱，嗰個物業係譬如話唔超過500万嘅咁，咁你都可以即係可以去申請居屋嘅嚇，因為你可能都咁細嘅單位咧，你可能唔夠住啊，等等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咧就即係500万以上啲咧，你就真係未必可以即係俾到你就咁去申請啦。咁你認為即係嗱個度嗰度可能要大家要度啦嚇。咁你覺得咁樣嘅做法係咪都可以考慮咧？ 可以，咁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 嗯 嚇，咁但係即係要嗰、那個即係每一個。好似頭先阿楊立門你講話，係咪500万以上定以下咧？我哋條線劃喺邊度咧？我哋點樣考慮咧？定係要唔要考慮咧？咁呢啲真係要小心啲進行。咁因為受影響嘅人士都真係好多咯。 嗯，同埋其實頭先都想分享一下啦，即係當然啦，對於本身有樓嘅人，佢可能都覺得，喂，我層樓幾百萬啫，依家可能都要住到好遠先有嘅。但係你諗下，有好多即係年青人，你如果你有即係。即係有年青朋友就知啦，你嗰啲一人單位咧，你一個人你即係有牌都唔使自己申請到嘅。咁你居屋啦，有啲係爸爸媽媽諗住，唔緊要啦，我要留翻喺度個公屋單位，我諗住咧就我嚟俾啲仔女嘅。但係而家好多朋友都會諗噶啦，到時俾啲仔女其實只要順利啲，人工多啲咧，其實都係嘥氣嘅。所以原本就係諗住俾佢哋，我哋盡快我哋買居屋，咁啊唔使有富户政策，甚至乎咧就直情係連公屋都冇啦，所以就用呢個方法，希望就游說佢哋早啲放翻層即係公屋出嚟嘅咁樣。咁如果咁多關卡咧，都有啲意見聲音就係、是，咁我真係唔敢填噶啦咁。咁你覺得兩害取其輕，黃主席，你覺得邊樣應該要急市民所急咧？ 其实真系好难答啊！呢个问题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唔系讨论紧特别个案啊嘛，我哋讨论紧成个社会资源啊嘛，即系如果你下下你总之有资产都唔理你噶，总之你搞翻出嚟就得噶啦咁啊。但系如果唔申报嘅话，似乎我就觉得至少应该申报。跟住咧，你可能就因为好似政府你好容易揿啫。头先阿杨立门都讲啦，你主动喺土地注册处度 check， 其实真系非常之快嘅。 嗯， 你又不是说个个 case 都要这样 去 check， 那至少是不是有一点阻吓性呢？ 我觉得这样啦，除了需要讲一下是不是真的做一些阻吓性的事情，我们先要定了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收紧的时候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做到什么结果后果出来这样啦。那你叫人家申报，即我想讲的就是不是说某某原则叫人申报，而應該要做的就是申報出來的那些資料，我們是一定要有一整套的完整的那個政策，我們是怎樣考慮這些資料嘛。不是說即是申報完之後，我們可以很隨意這樣去考慮一下，這個比那個就不准申請咁咯。我相信一定要是做了那部分先。 咁亦都當然啦，都有啲意見話，咁不如我哋直情就唔好淨係針對嗰啲轉嚟買居屋嗰啲人，我哋直情本身公屋富户咧，我哋個政策都使唔使再收緊少少？依家就應該每兩年申報一次啦。會唔會考慮改為每年申報一次資產？咁啊變咗由源頭開始已經 check 緊啲，咁到時佢富户就越嚟越嚴格，咁咪變咗唔使擔心有啲人就原本好有錢嘅，跟住咧走去有機會繼續佔用公屋，或者甚至乎攞佢變成綠表就換居屋買嚟，你覺得呢樣方法又係咪可以考慮呢？ 嗱，即係應該咁講，富户政策當年傾嘅時候咧，都經過咗好多好多嘅討論嘅，咁亦都有好多方面咧，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咁我哋而家嘅富户政策每兩年叫啲請啲市民自己要申報一次咧，咁我哋其實都要平衡下嘅，就係話我哋每兩年就叫人申報一次，咁唔多唔少，其實都有啲即係好似有少少即係 即係佢哋有功夫要做啦，要填報啦，咁啊咁多樣嘅資產， 嗯、 我哋要考慮嘅就係對市民會唔會感覺上覺得我哋好滋擾佢哋咯。 嗯，即係市民，即係啲公屋居民覺得你好滋擾佢，啲市民就未必覺得你好滋擾喎。 啊、你而家叫我每一年就要填一次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諗我都係平衡一下，即、就是、我哋需要平衡一下呢一樣嘢對一般嚟講公屋嘅居民佢哋嘅接受程度又如何咯？ 嗯， 咁、但係一般市民佢哋冇公屋住嗰啲，佢又覺得呢個係政府嘅一個公共嘅資產。咁你政府 當然啦，我完全理解呢一個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市民真系喺唔同嘅立场有唔同嘅想法啦。 系啊，但系黄主席啊，我都想代表一啲小市民讲，即系其实好多人而家住紧板间房咧，即系佢哋都好想上公屋嘅。即系当然我哋唔可以话而家公屋里边有唔少，其实出边都有楼噶啦。你咁样就唔啱。其实我哋系呢啲都系一啲听翻嚟嘅啫，系咪？所以一个严谨嘅机制会唔会系保障咗广大市民咧？即系当然我哋希望人人可以有至少有牙遮头，但系依家好多地方都系嗰、那个，无论系个安全啊、隐患啊，大家都希望嗰个房屋可以尽快解决噶嘛。所以如果喺个富户政策里边收紧啲，会唔会就可能住紧公屋嗰啲嫌你烦？但是变得广大市民 都可以顺顺气呢？ 嗱，我讲咧，我觉得咧，富户政策的而且确，我哋可以即系行咗咁多年，都可以去检讨下，睇下有冇收紧嘅嗰、那个地方嘅吓。咁、但系即系我唔系话完全我哋唔会收紧啊，就咁照继续行啦咁样样，唔系咁嘅意思。而且我哋行嘅时候，可唔可以揾一个方法？是可以即係大家都比較接受到，就又唔好滋擾得人哋咁多。但係對於廣大市民嗰個要求嚟講，我哋亦都可以即係即係滿足到佢哋，話俾佢哋聽，其實我哋係正視呢一個問題咯。 嗯，但主动核查嗰度咧，即系当然啦，政府而家由上至下，大家都好忙噶啦，又 KPI 又呢样嗰样咁样。但系可唔可以加紧主动抽查，就变咗至少有个别个案一出嚟觉得哗然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喂有做嘢噶，我哋嚟紧仲会加紧啲添，好过迟啲啊，我哋考虑下，唔好骚扰公屋居民啊。即系呢句说话，我谂对于一般市民大众未必收货。 嗯。 嗱，咁我哋其实就。 巴克穆特的行动当中得不到莫斯科供应弹药，形容是典型官僚主义问题，甚至是背叛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3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到西行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嘅车龙就去到怡安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大家好，继续咧自由风，自由风啦，杨立门啊， 系 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咧，即系公屋嗰、那个，如果想快啲可以买层居屋，咁、最快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你绿表持有人咧，就系、我还翻个公屋出嚟咯，咁啦，咁但系最近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都有讲话，其实就个别嘅一啲个案有个案啦，咁啊发现咗咧、原来嗰个疑犯咧系佢原本已经有一个豪宅噶咯，佢又可以用绿表咧去买一个居屋，咁、究竟依家个制度有冇漏洞咧？咁我哋就请翻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咧，黄碧如同我哋倾埋先。阿黄主席你好， 你好， 系啊，唔好意思啊。咁我谂好多市民都想知嘅，因为当然啦，我身边都好多人系仲系住紧公屋嘅。咁公屋其实嗰、那个无论户主啦，同埋佢哋嗰啲成员咧，其实翻工翻学照顾小朋友、老人家都好忙嘅。如果为佢哋添烦添乱，当然唔想。但系如果咧，我哋嘅资源系好宝贵嘅话咧，会唔会系叫佢哋每年？加紧填多少少嘢，至少个公屋富户政策度又可以再执紧啲，个漏洞又减少啲，会唔会又令到其他人又容易啲理解啲咧？咁样啊，黄主席你点睇啊？ 我觉得咧，公屋富户嗰个政策咧，行咗咁多年咧，适时咧都可以去检讨嘅。如果需要有收紧嘅地方，我哋再新再收紧咧，我觉得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我完全我唔会觉得呢样嘢，我完全唔抗拒呢一呢一样嘢。 即系话就算嗰个审查系或者申报啦即系每年都要做一次，都唔你都可以接受嘅系咪？ 我个人咧就我觉得就咁，喺我哋决定咗即系譬如要加嗰、那个将嗰个申报嗰、那个密度咧要加密啲咧，我觉得就睇下用咩方法就唔好。对公屋的住户构成咁多不便，我哋睇我哋有冇啲咩方法。咁同埋咧，即系有几方面都要谂嘅呢啲嘢。就一方面佢哋方面啦，我哋系咪俾带佢哋俾佢哋更多佢哋要做嘅嘢嘅麻烦咧？咁另外一方面，当然广大市民嗰个想法啦。咁仲有好多有。住屋需要嘅居民嘅市民嘅嗰、那个需要啦，咁我哋都要尽量去满足噶嘛。咁所以我谂呢啲系一啲平衡嚟嘅。咁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咧，又系啦，就系、其实咧，可能出边外界就唔系好知道，房委会其实咧每一次叫啲十年以上嘅公屋居民申报佢哋个资产啊同入息咧，其实我哋真系都有好多功夫做嘅，我哋每年咧都有复检翻一定数量嘅呢啲申请，即系呢啲申报嚟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嘅工作量亦都系都大嘅，同埋都亦都都有真系好即系好努力咁样去做呢啲咁嘅审查程序咯。咁时不时亦都有查出嚟咧，就系、你见新闻都有讲嘅，都有啲即系申报即系不准确啦，故意申报得唔准确嘅嗰啲公屋居民咧系。俾政府咧係告上法庭嘅，亦都定罪嘅。 好啊，唔該曬先啊，黃主席。咁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嘅。咁其實房委會咧就過去五年濫用公屋嘅統計數字啦，譬如淨係睇我哋過去呢兩年度啊，2021至2022年咧，其實接獲舉報個案咧有6000多宗㗎。咁真係有具體資料可以做調查個案咧，就係2700宗。 咁啊，查明屬實個案咧就160宗，其實就佔咧屬實個案佔全港公屋租户嘅10%係0.02%。咁但我諗即係一宗都嫌多嘅，因為其實而家大家都好等住個即係公屋，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人噶嘛，係咪？咁啊，我哋又聽下其他嘅意見啦，好重要，我哋聽下咧公屋聯會主席咧阿文宇明同我哋傾下嘅，文宇明。 你好， 系啊，我系嘉文，跟住杨立门啦，都想听听你意见啊。我谂个漏洞咧，其实都要谂办法，系咪啊？ 嗱，即系嗰个绿表购买居屋呢件事咧，其实当然嗰件刑事案我唔评价啦，但系问题咧个漏洞都好明显嘅。嗱，我哋从嗰个政策嘅变动开始讲起啦，喺如果我哋倒数翻，起码六七年前应该有个新户政策咧，就叫做一处变两处，即系话嗰个公屋居民咧，佢自己如果系有物业嘅话咧，即系住宅物业嘅话咧，咁你就应该要离开个出租公屋嘅行列噶啦，就已经有呢个例噶啦。咁啊，当然咧，喺个条例上边咧，亦有一个咧十年，即系佢上咗楼十年内咧，如果佢用嗰个绿表去抽公屋咧，就唔使申报嗰个资产同入息。咁呢一个咧就似乎有啲矛盾嘅。咁点解咧？咁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应该绿表嘅即系公屋居民用绿表去申请嘅时间咧，都其实应该要申报翻有冇资产物业嘅。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哋十年以后咧。我哋其实就系每两年一次咧，都要审查资产啊，同埋有家庭入息噶嘛。如果你系有物业唔报，都已经系违例啦，可能系漏报，可能系虚报啊，系嘛？即系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应该系要修改呢个条例，堵塞呢一样嘢。咁啊，当然，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咁就喺个新户政策底下都有四类人士系豁免嘅，譬如话全家系长者啦，中门户啦，伤残户啦，即系或者又系长者，又系伤残，又系中门户啊，成员里边咁都可以豁免唔使申报，这个应该保留。但系其他嗰啲咧，我个人好强调一点嘅，就系公共资源要公平分配呢个大原则底下咧，系应该申报嘅。咁为咗个分别咧。绿表同白表之间就系嗰个首期唔同啫，绿表嗰个就系即系九成半，即系嗰个贷款，咁而嗰个白表系翻九成，咁我谂都基本系合乎翻我哋社会大众嘅需要啊，即系。如果唔係咧，一個資源分配唔公平，我覺得都係唔係太好嘅。 係，同你傾未完嘅，不過我都呼籲聽眾可以打嚟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各位市民咧打嚟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啊，文宇明啊，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做點事，又唔想頭先，譬如我哋聽阿黃碧如主席啦，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佢都話又唔想令到公屋嘅即係居民就添煩添亂，即係覺得好似又阻到佢哋。你有啲咩覺得至少要做啲乜咧？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嘢都好似嗰俗语讲嘅针冇两头利，我哋唔能够面面俱圆嘅，总有啲取舍。我觉得头先我嗰个建议咧，我觉得合理嘅，因为保留翻嗰四类人士嘅豁免啦。另外一个咧，其实佢根本佢如果有物业，即系有住宅物业，就唔应该去再占用我哋嘅出租公屋嘅房间噶啦。这个就我谂系大家应该接受到，包括我哋公屋居民。都应该系会去睇到呢一点嘅，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系即系喺善用资源底下呢个大原则底下咧，保留翻原来嗰个嘅四类豁免人士之外，咁样其实我哋每两年就系要申报一次噶啦嘛，申报咗，咁其实你物业就离开，其实房署系有个抽查嘅行为嘅。我哋要注意呢个咧，其实喺个新户政策行咗一段时间，大概系3年前、4年前左右咧，其实房署系喺若干嘅地区啦，一个屯门啦，一个长沙湾，即系九龙西嗰边都有一个抽查，即系有啲部分系有物业嘅公屋嘅居民都要去解释处理翻佢呢个问题咯。咁我谂呢个又唔系冇做嘅，又唔使咁介怀一啲，点解会扰民？但我觉得就未必系嘅，因为我自己认为，当然我系公屋联会主席啦，但系我 我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要保護我哋公共嘅利益，或者係保證我哋個公共資源分配公平啊！我諗係應該要做一啲措施咯。 係，阿文生啊，嗱，頭先你咧就話而家嗰個公屋富户政策咧，都要定期要嗰啲住户咧係申報翻佢嘅資產啊、入息啊等等啦嚇。 係啊， 咁所以咧冇理由你綠表申請去再去買居屋咧，你就唔應該就唔唔使申報嘅咁樣，咁就一個漏洞啦咁。咁但係睇翻咧，嗱，你嗰個富户政策咧，咁啊的確一定要申報啦，因為你有一個限額喺度啊嘛。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又加咗人工嘅，又多咗資產嘅，你要一係你要交多啲租，或者你直情冇得住咁啊個公屋，咁但係嗱，而家個政策咧，起碼講而家政策啦嚇，即係綠表嘅人申請居屋咧，其實你叫你話冇申報係一個漏洞，但係又唔可以話係漏洞喎，因為根本係唔需要申報嘅。嗱，我申報咗，我有間屋7000万，我喺加多利山，你都而家嘅政策，你都係要俾我買嗰間居公屋噶嘛？因為個政策就係唔係構成你冇資格噶嘛？ 原有嘅政策嚟嘅， 所以而家你就 有 係啦， 一路用。 个问题就系你未有新嘅政策啊嘛，而家就系话要系 嗱，其实新富户政策咧，即系叫做即系一处变两处，个做法已经行咗噶啦， 系啊， 行大家都知道行咗。当然我哋都对嗰个新富户政策有其他嘅批评系另外一回事。按照呢个政策行咗嘅时候咧，即系话讲，即系讲强调咗一个，其实你即系你收入多咗要加倍租、双倍租嗰个啦。但系如果你有私人物业，咁其實你就應該要離開公屋出租隊嗰個行列噶嘛？ 係啊， 呢個 係 有呢個做法嘅。呢個從邏輯上，我覺得收即係嗱，今次係真係一個漏洞嚟嘅。坦白講，我覺得係一個漏洞嚟嘅。係 啦，例如政府係咪至少要咁樣禁制？係咪喺呢個土地註冊處喺佢交表嘅時候，至少要抽查？ 系啦，冇错啦，其实唔难嘅啫嘛。老实讲，当然你话会唔会公屋考虑到公屋居民嘅情绪之余，所以我觉得会可以考虑嘅。但系我哋仲有一个叫公共资源分配嘅公平原则。 系 咁，你对其他嘅其他嘅市民系咪有个不公平咧？咁我 系啊，但系阿文生系你同唔同意？其实即系你抽查都冇用噶，嗱，即系你就抽查到佢真系有啦。咁你趕唔走佢，所以其實翻到最尾都係要個政策而家要改啊嘛，係咪啊？即係你一定要要求。 我認為一個如果佢綠表嗰個而家唔需要填， 啊、 我要佢填，因為我要佢主動填啊嘛。咁佢第一個尊重居民嘅，即係會唔會話講佢可以 你叫佢填咗都冇用 嘅係最好嘅、啊，但係我會覺得有一個。即系有另外一个保险作用嘅，你咪就系抽查佢咯。 你抽查 阿杨立文话斋咧，就系我而家系我有，我都可以买。 系啊，你抽查到啊，我原来你真系有咁、啊、样。 系啦，知啦咁。 咁点咧？即系你政府得个知字嘅啫。 其实 你可以阻止佢买居屋 嘅话咧，你如果有私人住宅物业嘅，你就应该离队。呢、這个 系啦，嗱，呢个就系个政策嘅改变咯，要 系啦，因为依家咧就净系佢住紧公屋，佢要走啫嘛。 政策咯。 系啦，呢个冇错啦，就系要改变政策啦，就系想请教你。 冇错啦，就系要改变政策，就系起码佢第六表嘅时间都要佢 declare 咯，要主动 declare。如果佢唔 declare， 我哋有，其实亦都有理据。 咁如果真系有呢个新政策，就肯定要 declare 啦，系咪？肯定要申报啦，吓，肯定要抽查啦。 系啦，多谢。 我系同意嗰个政策上要堵塞呢个漏洞 咯。 好啊，多谢晒文生。文宇年咧就系公屋联会主席嘅，跟住我哋听下咧听众颜女士嘅电话啦。颜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啊，有阿杨立门同我嘉文啦，都想听下你嘅意见。 系，我本身系住私人住宅嘅，咁、但系嚟讲咧，公屋住户咧，佢本身十年先同佢审查咧，其实系有得拿过嘅。根本佢哋十年咧已经系好多次翻身噶啦。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佢哋譬如话结咗婚啊，生咗仔啊，咁又开始又 split 开两个家庭，咁又攞得嗰间屋。咁第三樣咧就係話佢哋本身譬如佢自己住緊公屋啦，基本上佢用綠表申請居屋嘅話咧，其實你哋應該用資訊零啊或者其他嘢可以 check 到佢哋本身有冇買樓嘅。如果係住緊公屋， 你 check 資訊明顯 check 到去買樓，點解佢會仲住喺公屋，仲可以用公屋嗰個 quota 嚟申請綠表係買居屋呢？咁呢個係房屋處有問題嘅出現嘅，冇可能發生嘅呢樣嘢。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顏女士。咁都補充一下啦，其實頭先嗱女士都講，啲人啊住緊，跟住啲仔女又可以申請，咁都要啲仔女咧嗰個資產入息下即係上限都要好小心嘅，同埋嗰個即係家庭係咪有啲咩變化咁啊？每個 case 都唔同嘅，咁啊想聽一下其他嘅市民嘅電話嘅，咁啊呼籲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咁跟住咧我哋一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其他嘅議題嘅。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听众陈生， 我自己系老师啦，学生都一样。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点样融入嗰个社群咧？咁样？ 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边批人最容易有困难呢？平时都冇朋友嘅批，系用体谅先，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辅导。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咁究竟香港中式长衫对于香港人具有咧点样嘅意义呢？继续咧会有香港中式长衫手艺人刘师傅嘅介绍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啊。 嗯， 有啦，文啊，我哋又换个话题咯。 好啊， 我都听过咧，我有朋友咧，佢哋本身咧自己都喺办公室试过，即系有阵时都会发呆噶嘛，或者思考一下下一步嘅计划书点写 咁 样。望下窗嘅时候，咦，突然间个几只雀仔。嗰声系真系撞真系撞玻璃啊！跟住咧系你知有阵时咧嗰啲即系商业大厦啦，佢下边可能系一个冷气机位嚟嘅，直情撞晕咗啊！见过咁跟住咧要打去政府问啊，哎系咪应该要执走佢啊？咁但系原来咧系可以好有系统咁咧，有人帮我哋做紧一啲研究嘅。咁香港观鸟会咧就最近做咗个研究，咁啊整合咗咧旧年九月啦至到十二月期间咧嗰个鸟撞玻璃嘅数据啊，都几得意嘅嗬。 系咯，系啊，系啊，即系鸟撞玻璃咧，嗱，一般香港人都唔覺得係一件咩嘅事啦，嚇，即係啊，呢啲係意外嚟嘅啫。咁啲雀仔真係唔知道嗰塊即係玻璃啦，嚇，咁啊以為係仲係個天空任佢飛嘅，咁點知就即係撞死咗或者撞傷咗。 即係所謂得意嘅就唔係話，我哋見到佢撞埋之後覺得唔係啊，而係如果有個咁有系統嘅初步研究啦，其實都可以諗下啲方法，即係保障啲雀鳥之餘，亦都至少譬如你本身係嗰個商業大廈嘅業主，又或者其他嘅住都可以知道是否可以減少這些情況呢？這個研究了四個月就錄到196隻雀鳥就發生過這個鳥撞，不過原來不只是我剛才所說的，即商業大廈很多地方，學術大樓有啦，商業大樓、政府大樓、商場、透明隔音屏障、透明玻璃欄杆和裝有玻璃門窗的村屋等等，通常就是它的玻璃以玻璃或者鏡面外牆為主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我他們記錄了有關的組織就記錄了有38種雀鳥的，當然就是即很多是候鳥啦，因為都是香港很多雀鳥聚居的，其實香港或者是遷徙過來 的， 通常就是 或者路過的，因為 秋天遷徙有關， 遷中秋天就遷徙由北邊就避寒過來香港的。那 不如我們直接跟香港觀鳥會談一下。 好啊，好啊。 那現在電話旁邊就是香港觀鳥會保育主任黃雪薇的。黃主任你好。 是，你好。 是， 有我同阿楊立門都想知道呢，你們首先個揀選的地點和個研究方法是怎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先？ 好啊，好啊，我哋今次報告呢其實好特別嘅，佢就涵蓋淨係得四個月嘅啫，就係因為我哋呢喺上年九月開始啦，就開始咗係就住五個地點呢去做一啲定期嘅調查，咁我哋會派一啲義工喺我哋指定嘅路線嗰度去做調查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亦都加強咗我哋宣傳啦，喺唔同嘅平台，希望市民同步呢都喺留意自己社區嘅環境，咁就可以報告一啲個案，即係鳥撞玻璃嘅個案俾我哋聽，咁所以喺呢四個月嘅數據入面咧，我哋就記錄到196隻嘅鳥撞個體啦，咁入面亦都有170 9隻的死亡和17隻的受傷。 嗯，但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不過將美孚、青衣、尖沙咀、中文大學校園同埋香港大學校園呢啲地方係你哋收報告多啊，定係容易啲監察多咧？嗰個考慮因素係點解揀呢啲地方咧？ 係啊，思源就係、是、以往香港其實喺瞭狀玻璃呢啲個案就比較零星嘅個案啦，我哋收到嘅話，咁多數都係可能嚟自傳媒啊，佢哋嘅報道。咁我哋點樣去揾一啲地方去睇下呢個地方有冇問題呢？就係好依賴當其時大概一年半前，其實有唔少市民都開始主動聯絡我哋。咁呢五個地點咧，亦都係一啲會重複有一啲瞭狀個案，即係可能係多過一單咁樣。咁我哋就喺好初期嘅時候就揀咗呢五個地點嚟嘗試做一個定期調查先嘅。咁喺同步嘅时候咧，我哋因为做咗一啲宣传啦，所以就喺唔同嘅地区咧，都纷纷咁有一啲个案回报翻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五个地点就并唔系话哦，真系最主要嘅黑点，反而咧，其实有机会呢啲黑点系即系遍布喺全港啦。咁样， 咁即系话而家嗰个问题嗰、那个广泛性或者严重性咧，而家都未系好清楚噶，系嘛？因为呢个唔系一个全景嘅一个嘅调查啦。咁譬如话同埋外国都有呢啲即系鸟状嘅情况啦。咁同譬如其他地区要点样比较咧？香港系咪因为太特别多即系摩天大厦玻璃幕墙嘅，咁所以就易啲或者系容易有呢啲咁样嘅鸟状嘅事件发生咧？ 系，我谂鸟状玻璃呢个议题咧，喺全球世界各地，我谂都系即系慢慢咁样去喺社区入面酝酿紧啦，同埋被发现啦。咁如果讲话其他地区咧，以美国为例，佢嗰边可能就喺早喺30年前就已经有一啲民间团体发起一啲监测活动，咁佢哋都有做收集好多年嘅数据咧，终于可以做一啲嘅统计啦、分析啦，同埋研究究竟有咩措施可以改善鸟状嘅。咁翻去亚洲地区，咁其实都有嘅，譬如韩国啊、日本、台湾，佢哋咧都系近呢即系十年间啦，其实都有好多嘅民间组织都有做类似嘅工作。咁反而喺香港就暂时就可能比较少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藉住今次嘅报告去发布嘅时候咧，都鼓励更加多市民可以开始即系启动本地嘅一啲鸟状玻璃嘅监测啊，同埋回报一啲数据，去睇下会唔会喺未来咧香港都可以有一啲成熟啲嘅研究啊，或者系一啲改善方案嘅政策倡议咁咯。 是啊，我觉得都这个研究都挺有意思，因为香港呢虽然是即是这么小的地方啦，但是在即是亚洲来讲呢，起码即是来香港或者路过香港或者栖息的香港鸟类的种类呢是特别多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 亦都很多濒危绝种的这些鸟类都有，是不是？ 是啊，是啊，香港其实陆岛都超过570种的鸟类物种啦，咁、其实都占咗中国都接近三分一㗎。是啊，咁就正正系因为香港为主嘅位置，亦都系一啲迁徙雀鸟嘅类似中心点咁 样。是啊，是啊。 我都想你帮我哋即系介绍下，系啦，即系今次研究咧，你哋见到涉及嘅一啲物种咧，系咪都好多都系具保育级别噶？ 我哋喺38種入面咧，其實有7種咧都係具保級別啦。咁有個比較即係出名嘅，可能係叫和花雀啦。咁我哋嘅學名叫做黃胸毛嘅。咁佢係全球極度頻危，都有喺我哋今次收集翻嚟數據揾到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國家更危嘅毛斑黃鶯啦，咁都係喺即係美孚地鐵站嗰個記錄到嘅。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暗示啦，即係話俾我哋聽問題可能係都會牽涉到一啲受威脅嘅物種咁樣。 係咯，咁因為咁啊，我都覺得好珍貴啊，聽呢個話題好值得關注。我哋咧就先聽聽新聞先，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同你傾啊，好唔好啊？咁市民大眾可以打1872311同我哋發表意見。我哋聽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之后返港，他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醒特区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好风险管理，对破坏社会安宁的问题要迎头痛击。

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不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现场咧有杨立门啦，同埋我哋咧继续听翻香港观鸟会保育主任啊黄雪薇先，系啊，黄主任。 是 啊，我剛才在新聞的時候我就繼續溫習了。我覺得你們的研究個案挺好的，包括了很仔細講到，譬如在去年11月在中文大學吳宜宣書院都發生一宗集體鳥撞事件，其實個情況是不是都是跟設計有關，還是你們那個收集的分析可不可以跟我們都講講呢？ 好啊，主要呢个个案呢係喺网上嘅一啲 Facebook 群组嗰度见到先嘅。咁佢係一个地方，就係嗰个位置呢有个透明嘅栏杆啦。咁其实係有穿透性啦，即係你係望穿到个环境，係似乎呢一班嘅白头鹎呢就係正正係做緊一啲嘅迁徙嘅活动。咁喺过程入面呢就令到集体去撞击呢个玻璃，最后就死亡。咁我哋相信呢喺呢一批入面，其实35隻可能係唔止。因为有很多时雀鸟撞击了之后未必会在现场即时死亡，可能去到其他地方先有一些后遗症，又或者是甚至乎它可能是康复到，那都不定。 有没有哪一种的建筑物是、就是、特别是会发生这些这样的意外的，除了那个所谓玻璃栏杆或者是玻璃幕墙之外？ 是我哋暂时呢就未做一个建筑物嘅全面分析啦，咁但我哋根据一啲观察啦，见到好多大型嘅雀鸟鸟撞事件啦，咁都系牵涉緊一啲商厦，可能佢嘅幕墙系真系以玻璃或者系镜面嘅设计去处理嘅。咁另外呢就会啱啱有讲到嘅系玻璃栏杆啦，仲有系一啲隔音屏障啦，即系我哋喺马路会见到噶啦。咁另外咧，其实喺一啲私人嘅屋苑或者系村屋，使用一啲落地玻璃啊咁样嘅情况咧，都见到有啲个案系有发生过咯。 咁点解？其实我见到中大都好似系一个所谓黑点啦， 热门地点， 热门地点啦吓。港大啊咁样，咁其实校园里边啲建筑物系咪都好多嗰啲玻璃幕墙？ 系咪只要块玻璃大少少，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冇興嘅，即係都覺得有個玻璃大啲又靚啲咁。我都話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我個朋友佢喺尖沙咀嘅一個商業大廈，其實都唔係特別好靚嗰啲玻璃幕牆喎，都已經起咗幾十年噶啦。佢咪就係喺度坐喺嗰個辦公室嗰度，突然之間嘣一聲，就係聽到有隻鳥撞玻璃啊咁啦。咁呢啲其實係咪都未必淨係個設計問題，而係啲鳥有陣時佢可能對於嗰個玻璃咧，佢睇唔到啊，佢就覺得係咁。其實都好難講話有冇特別黑點啊，定係點？你哋嘅資料係點樣分析翻嚟咧？ 是啊，因为就算喺中文大学啦，都唔係话我每一串都係一个黑点嚟嘅，反而係我哋要做一个定期嘅调查啦，咁睇下会唔会有部分嘅位置係零舍高危，咁我哋都观察到一啲高危嘅位置呢好多時都係接近一啲自然嘅景色嘅，即係例如公園啊、树啊或者係草丛，咁呢啲都係会有少少一个直接的關係啦，我哋會觀察到。咁但係喺一啲商廈嘅地方，佢好高咧，其實係反射咗成個天空嘅。咁嗰啲咧都有機會係會發生。咁所以就要再收集多啲數據啦。如果係一啲即係私人屋苑嘅擁有人啦，佢都可以自己發起一啲嘅監測，咁就睇下會唔會提早揾到一啲黑點咧做改善咧，咁咪更加有效咯。 呢個我都想知嘅，因為我以前細個都住村屋住咗好多年，我見你今次咧就係話裝有玻璃門窗嘅村屋等等，都係你。地嘅即系你觉得比较主要嘅范围，但系市民大众如果佢又好珍惜啲鸟，其实佢可以做到啲乜嘢？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系啊，我哋都有接触过一啲个别嘅市民啦，咁佢都好热心发现自己可能屋企或者系佢亲朋戚友屋企咧有呢啲情况，咁我哋都有建议佢一啲即系比较 DIY 细型啲嘅工作，例如你可以唔介意嘅话，可以用 marker 画一啲嘅pattern 啦，咁嗰个间距只要系唔多过5 cm 咧， 其實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想有美感啲嘅，其實都可以買一啲貼紙啦，我哋叫做防鳥狀貼紙啦。咁都係一啲波點啊，或者直線橫線咧，就可能就比較隱約，我哋人就唔係好察覺到嘅。咁、貼咗上去咧，其實雀鳥都會發現嗰個貼紙可能係一啲障礙物，咁就唔會再飛過咯。咁、但係雖然呢啲措施其實都唔係話 100% 可以減少，但係外國嘅研究就都有話係其實都防止到 90%， 如果我哋跟隨足佢嗰個 5cm 嘅規律嘅話。 哦，咁如果村屋都係一個可能性嘅話，即係話嗰個建築物嘅高度都唔係一個即係指標嚟嘅喎，因為村屋通常都係幾層嘅啫，即 係 唔係一定高嘅大廈先有危險喎。 係啊，我哋而家雖然數據唔足夠啦，但係其實外國嚟講咧，佢哋反而係一啲矮嘅地方咧，係會比較高，即係比較高嘅回報率嘅，即係個案率啦。咁但係香港我哋暫時咧都頗多係一啲高樓大廈，咁一啲矮嘅樓層咧就咁當然香港本身矮嘅樓層都唔係話特別多啦。咁就喺嗰邊嘅個案咧，就暫時未收到好多住。 頭先你講話喺個玻璃上面貼啲紙啊，或者啲標示啊等等，呢個就喺室內貼都 OK 噶嘛，唔使要去到室外。 呢、這個要室外嘅， 係 啦，因為雀仔好個視覺咧係好敏鋭嘅，咁如果你貼入面咧，佢仍然係見到個玻璃面反射出嚟嘅紫外光啊嘅影像。 咁、但係有好多大廈就係商廈咁樣，即係你好又唔係咁方便你個別嘅租户或者住户走出去貼嘅喎。即系出唔到去贴嘅，有啲真系 系啊系啊，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有时接触一啲大型嘅商业嘅即系管理员嗰啲，都系比较困难去游说到佢哋去做啦，因为可能成本会加高啦。咁所以 同埋外观嘅问题咧，系咪即系你贴到花晒咁样，成间大厦嘅外观可能都受影响嘅会。 是，不過而家都有啲貼紙係比較隱約嘅，咁但係因為雀鳥啱啱講到話佢個視覺咧就比較敏鋭，所以佢都會睇到，反而人類就唔係好察覺到，都有呢款嘅。 唔係，我都想提提啲市民，頭先啊楊立門呢個講得幾即係講得幾好，就係、是、就算我好愛護啲雀鳥啦，你知而家有一啲嘅商廈，又或者係即係就算住宅都係，你其實冇得伸手出去貼嘢嘅，即係以前我哋舊式嗰啲嗰啲窗就可以拉埋嚟咁样贴咁样，但如果你出去贴嘅好危险嘅， 即 系 要业主管理处 系啦，同埋唔系个个管理处都中意你周围咁样贴嘢噶嘛，咁样啦。咁所以，但系我又见到唔系咁负面嘅，因为咧我见到港铁嗱要赞一赞佢，其实唔系成有嘢赞啊。咁咧我见到佢咧，旧年12月咧系咪你哋通知佢啊？美孚站嘅107块高风险玻璃贴上防撞鸟贴纸，你哋系咪有沟通过噶？ 是啊，其实我哋由2021年开始都好踊跃咁样去入信话俾佢哋听呢度有机会系一个黑点啦。咁我哋都有 keep 住做调查，咁都发现咗佢系一个好恒常有鸟撞事件嘅地方。咁就不断联络嘅底下呢，终于喺去年嘅秋天佢哋首次就即系做一个试验啦。咁到12月呢就正式将所有玻璃都贴上咗呢个贴纸嘅。 是啦，我要讲一讲俾市民大众知啦。咁就系香港观鸟会呢攞到嗰个数字，就是在美孚港铁站录得最多鸟撞的数字呢，在去年9月至11月呢就30宗，咁都几好喎，即系意思系30宗咧，你追咗佢几耐啊？几个月，跟住佢就肯帮你，即系帮大家啦。 都追咗一年几噶，同埋都唔系得我哋追，我哋都见到有好多热心市民啊，佢哋都自己有入一啲意见书咁样。 即系其实众志成城，大家都可以帮。但系咧，譬如其他地方，你哋都有冇追啊？即系除咗港铁 有啊， 系有，不如点啊名啊，鼓励啊佢哋继续采我哋啊。 我哋都接触咗十几个团体嘅，咁其实大部分个回应都即唔係太理想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参考返港铁佢嘅好例子，咁都可以即做多一步咁样去改善嗰个问题。 政府方面呢有冇接触过佢哋呀？ 政府好多建築物，其實我哋主要接觸嘅暫時係路政署同埋一啲即係政府嘅大樓嘅。咁政府大樓嗰度，我哋仲揾緊佢哋去溝通，咁但係暫時都未有成果嘅。咁但係路政署嗰邊咧，其實回覆都快嘅。佢哋因為以往都有一個 guideline 去即係指引自己啲設計啦。咁而家我哋都有提醒佢一啲設計可能唔合適嘅，咁佢都有做一啲改善咯。所以路政署， 路政署意思係咪因為佢哋嗰啲隔音？ 是啊是啊，那些隔音屏障， 即是透明那隻， 是啊是啊，它有些透明的新设计都会采用一些有隔环线的设计。 好啊。咁如果听众咧有啲咩嘅观察同埋建议咧，欢迎咧都可以打嚟嘅18723111发表下你嘅意见嘅。 点解手下留情咁多人听嘅呢？ 因为听你哋播啲英文歌，英文都好咗啊！ 听完蔡尔之后，我身体都好咗啊！ 听阿何亨415如舌，知多咗好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精英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嚟皮肤科专科医生讲解儿童皮肤小百科。 健康热线187231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欢迎嚟到咧自由风，自由风嘅，继续有杨立门同埋我李嘉文啦。诶，杨立门啊，头先咧，我觉得你嘅观察非常之好。我哋其实都有心嘅，即系希望咧，即系你啲鸟类咧，唔好咁容易撞到个玻璃幕墙。但系你出边贴又唔得嘅，你点样爬出咧？非常之危险，呢啲嘢千祈唔好做吓。咁所以如果听众咧有啲咩观察或者建议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发表下你嘅意见嘅。我哋不如揾啲专家讲下咯。系啦，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建筑中心主席咧叶仲文同我哋倾下嘅。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主席啊，我哋都系有限知识啦，市民大众喺旁边都听，可能都想帮下手嘅。咁但系，譬如今日呢个报告啦，咁其实我就想比较下人哋外国嗰啲研究，其实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呢？ 哦，其实呢个叫做雀鸟友善嘅设计咧，即系外国都10年前咧都讲紧呢件事噶啦。咁其实有啲研究成讲咧，如果嗰个建筑物咧多咗10%，即系10%。嘅玻璃窗啦，或者个建筑物高10% 嘅话咧，喺一啲比较生态集中嘅地方咧，其实会增加个鸟状咧超过30%。咁、所以咧喺即系外国都会有一啲嘅研究去讲点样去避免。咁好多时都系有两个好重要嘅因素，一个就系嗰块玻璃咧，如果佢反光得好犀利咧，啲雀鸟即系辨别唔到咧，原来嗰个反出嚟個影像係個天空嘅或者個樹木咧，佢辨認唔到咧，就會撞埋佢。咁另一個就係嗰塊玻璃，如果係太過透光，即係太清啦，而後面咧就即刻要種咗啲樹木啊、花草嘅話咧，咁啲雀仔都會見到啊，原來前面有棵樹，點知原來有塊玻璃都會撞埋佢。咁所以喺呢兩個情況，其實都有啲嘅指引出咗嚟要點樣去避免咁樣。 嗰啲指引係點樣嘅呢？即係係咪話即係叫啲人唔好起咁高嘅屋啊？亦或係用少啲玻璃啊？亦係點樣呢？ 但唔係喎，穿屋3层都撞。係 啊，咁矮嘅屋都會撞喎。 係啊，其實嗱，香港就好特別嘅，因為香港多高樓，所以外國嗰啲指引咧就主要都集中喺一啲嘅低層嘅地方，因為佢哋定義咧離地面12米咧就一個叫危險嘅區域。咁、尤其是離地面12米咧就好多啲大樹咧咁，如果塊玻璃咧太過反光。根本就辨認唔到嗰棵樹係真定係假，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啲措施嘅，即係譬如有幾個招數啦。第一就應該頭先都有提及過，可能有啲嘅圖案啦，啲圖案可以辨別到，即係有啲嘅點點啦。其實呢樣嘢喺香港咧，如果做我哋呢啲隔音屏障咧，喺啲公路裏面咧都相對上比較成功。咁但係到個建築物裏面咧都有，不過係一啲嘅鄉郊嘅建築裏面都會有一啲嘅考慮。咁另外就譬如可以再簡單啲咧，嗰啲玻璃咧可以一啲微微嘅傾斜，即係例如佢向翻個地面傾斜10-20度嘅話咧，咁變咗佢唔會直接反射到嗰個嘅大自然嘅天空，咁可能會射即係會反射翻個地面咧，咁呢個都可以幫助得到。再加上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嘅環保嘅玻璃咧，即係唔單止係雀鳥友善啦，其實對人都友善嘅話咧，我哋喺個玻璃。嗰、那個選擇咧，我哋會減少一個叫做向外嘅反光率， 即英文叫 external reflectance。咁呢個咧其實就會減少咗個向外反光性啊。咁呢個唔單止係即雀仔會有線啦，其實人都會嘅。有時我哋譬如行過啲高樓大廈咧，去到挨傍晚嘅時候咧，會或者去到兩三點咧，會見到個太陽咧喺嗰個玻璃幕牆反射咧。唔好話雀仔啦，人都會覺得有個耀眼嗰個嘅問題。咁所以喺個玻璃嘅選擇，而家因為而家嘅技術咧，可以減低嗰個反射率咧，其實都可以幫得到手。咁另外科技都可以幫得到手。其實而家有隻新嘅玻璃咧，就係用一個叫紫外線嘅塗層。嗱，呢個好特別嘅，呢個應該大家如果可能讀生物咧，都可能會記得咧。因為雀仔會睇到咧紫外線。即係人嗰個嘅可視光啦，雀仔可以睇埋咧就紫外線嗰部分。咁如果我哋用一啲嘅紫外線做一個塗層喺塊玻璃度咧，咁嗰塊透明玻璃人咧就可以望得穿，完全透明嘅。但雀仔咧會見到有啲圖案，咁佢冇咁容易咧會撞埋佢啦，或者佢反射出嚟就唔會真係嗰個大自然啊、那個天空，咁佢有啲嘅即係有啲嘅提示俾啲雀仔咯咁樣。 嗱，我聽即刻就想問啦，咁、那個價格上呢啲物料同一般嗰、那個即係比較係幾多咧？咁如果貴少少係可以值得考慮嘅，可以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咧？ 嗱，我哋要咁樣睇，因為咧喺真係喺城市當中咧，其實啲雀仔咧都好醒目嘅，佢哋會知道呢個城市區分咧，佢唔會專登。冲咗埋去啦！嗱，除非另外一个题目就系、啲人喂雀仔啊，咁所以好多雀仔喺嗰度聚集。如果唔系咧，大自然咧，其实啲雀仔咧好多时佢就佢嘅生态走廊嘅。咁变咗咧，系咪所有嘅建筑都要有一啲咁样嘅雀仔友善，要咁样嘅玻璃咧？咁要睇翻个成本效益。不过而家我哋讲紧即系香郊嘅发展啦，或者系新界东北嘅发展咧，其实嗰度有啲嘢，即系我哋叫 suburban area 啦，即系个城。鄉嘅發展咧，咁可能嗰度就要多關注，咁就可能頭先咁樣講啦，即係離地嘅地方咧就要做呢啲嘅設計啦。咁但係如果頭先講用紫外塗層嗰個設計嘅玻璃，當然係貴啲，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如果用一啲嘅圖案啦，又或者佢傾斜嘅角度啦，或者將嗰啲嘅玻璃分倉啦。甚至頭先另一個嘅就係嗰塊玻璃太清啦，後面就唔避免真係後面整個好靚嘅綠化牆啦、又或者做一啲好靚嘅種植啱啱喺塊玻璃後面嘅，咁呢啲喺個設計方面其實可以避免，咁變咗係喺個設計師即係我哋建築師啦或者園景師喺個心思上面都有一個咁嘅關注，咁呢個成本相對就會低啲啦。 嗯，嗱，我想請問聲咧，而家世界各地都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措施，可以即係盡量減低鳥撞嗰個機率啦。咁但係係咪到目前為止都純粹係民間或者商界即係自己發起去做，即係政府咧其實未係一個即係嘅政府行為嚟嘅，係咪？即係話要規管一定要某啲地方一定要裝置某啲嘅即係防鳥撞嘅設備，仍然都係呢個狀態係咪咧？而家 應該咁樣講，如果係一啲嘅隔音屏障咧，無論係海外或者本地，即係港府咧，都有一啲嘅指引。啊，即係嗰啲減屏障，因為嗰啲嘅公路方面咧，就真係會多啲鳥撞嘅情況。去到建築物咧，就相對上少。不過而家都有一個好大嘅契機，我哋講緊一啲叫綠色建築，即係環保建築。咁譬如好似香港咁，我哋有個叫綠建環評啦，咁啊係去評核一啲嘅環保建築。咁當中咧，因為環保建築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範疇嘅譬如節地、節能、節材、節水、室內環境質素，喺節地或者我哋叫可持續發展用地方面咧，都有一個嘅指引咧，係點樣做一啲嘅生態友善設計。而當中咧，呢、這個雀鳥友善咧，其實都係一個選項嚟嘅。咁變咗而家政府鼓勵新建嘅建築咧，甚至政府而家新嘅樓宇咧，都要遵從呢個嘅綠建環評。咁喺嗰度係間接係推動緊一啲生態友善嘅設計。咁外國都係嘅，就算外國好似美國咁，佢都係用翻美國嘅即係佢哋嘅環保建築裏面嘅約章，有啲嘅鼓勵，令到即係多啲人去對待呢個嘅生態友善嘅設計啦。咁當然頭先講，如果嗰個喺郊野公園，喺一啲嘅即係郊區嘅地方大量綠化咧，咁嗰啲嘅建築指引咧，其實大部分都會遵從呢啲嘅雀仔友善嘅設計咁樣嘅。 其實綠色建築咧，你提及嚇，其實玻璃幕牆呢樣嘢本身都唔係一個綠色建築嚟嘅，係咪啊？因為要聽講話，即係佢要消耗多啲即係冷氣啊、空調咁樣嘅嘛，係咪啊？ 哦，咁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如果我哋講綠色建築咧， 因為我哋有啲叫被動式建築設計，點樣可以利用到多啲天然光、自然風？咁所以玻璃幕牆啦，玻璃幕牆可以利用多啲嘅天然光入到去。不過我哋會講咧，就係要點樣去對應翻唔同嘅立面、唔同嘅用途。咁例如如果我哋係玻璃幕牆嘅要用多啲天然光入到室內，咁變咗喺桌面打下嘅地方，其實就唔需要透明啦。咁例如我哋喺唔同嘅立面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西斜啦，又或者東立面咧會陽光到，咁喺出面咧應該要多啲嘅擋陽嘅裝置。咁其實呢啲擋陽裝置咧就可以避免一啲直射光入到室內，咁令到裏面冇咁熱，亦都可以有啲散射光入到去咧，個照明都可以提升。再加上呢啲擋陽裝置咧，其實都可以俾一個嘅警告啊，嗰啲雀仔咧，其實都係一個嘅雀鳥提醒嘅一啲嘅特色嚟嘅嚇，即係一啲嘅 feature 啦，我哋叫做。 自己都覺得，因為我本身都是大學教啦，好多大學都有呢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喺起樓嘅時候，其實都幾注重綠色環保嘅，即係譬如綠色建築，明明咧個成本多好多嘅，但你最尾攞到個即係綠色建築嘅一個獎啊，咁樣其實因為我哋都係教育啊嘛，咁其實有時成本高啲都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都想問咧，就係如果作為建築師，我哋點樣可以說服不同嘅業主啦？即係我哋喺起樓嘅時候，我哋都要考慮埋呢一樣啦。建築成本如果好似頭先即係葉仲雲所講咧，大概你估計即係。正常的一般的樓，但如果我們考慮這件事，成本真的要多少，其實是值得投放這些資源下去的。 如果只是說雀鳥友善，如果是那些玻璃來說，其實如果玻璃要做一些圖案，那個成本不是太多的，即可能說就是10-20%，甚至是看看是否要用玻璃塗層，又或者剛才說可能用一些的圖案這樣。咁 10-20%都幾高喎，其實都。 但係我哋個玻璃講緊個玻璃嘅物料，如果我哋比對翻成個嘅建築嚟講，其實就唔多。不過都係個題目就係一定係同個環境要關注。如果嗰個喺個鄉郊嘅建築咧，就要做多呢啲嘢。但如果喺個城市中要做一個重建，就未必需要，因為雀鳥其實佢都認識個城市嘅區域嘅。咁所以就唔可以以偏概全，即係唔可以一概啊所有嘅建築有玻璃呢就一定要做呢啲嘅。咁調返轉頭，如果係冇個果效，其實都係浪費咗啲嘅資源咁樣。 咁我又想請教下啦，即係如果我相信因為頭先觀鳥會都講啦，其實好多都係市民嘅一啲報告嚟嘅，即係我諗都開始大家好注重點樣去個環境上又可以協助到啲候鳥唔好咁樣撞法啦咁。咁我諗市民都想出一分力嘅。咁頭先觀鳥會就話呢、其實都成功呢，用咗年幾時間就叫咗港鐵，佢就肯呢喺啲高風險嘅玻璃度貼一啲防撞鳥嘅貼紙。如果我哋叫慳加啲，哇！你頭先講話嗰個建築成本可能喺玻璃度要加一至兩成都幾多嘅喎，咁會唔會有其他慳加啲嘅做法？你又可以俾啲 tips 咧？ 另外一個唔知道有冇提及到咧，反而係個光害咧，其實市民都可以幫手。因為咧另一個嘅罪魁禍首啦，元兇咧就係、是、光，即係夜晚嗰啲嗰啲光。咁變咗嗰個呢，如果你夜晚減少一啲嘅户外嘅照明燈啦，我哋夜晚可以減即係早啲熄燈啦，咁喺呢度呢其實大家都可以幫手。咁例如喺外國呢都有，我哋有一個叫做熄燈行動㗎，即係春天同埋秋天呢兩個季候鳥飛過嘅季節呢，即係夜晚就會早啲熄燈。甚至係有一啲嘅設計指引呢，我哋有一個叫做黑夜嘅組織呢，佢哋叫良好燈光良好晚上，叫 good night for good night。 咁啲照明盡量減少打上去天空，多啲嘅照明純粹係俾人去行呢，呢啲呢其實都即係大家都可以幫 手。係咪即係啲雀鳥係喜歡夜晚飛嘅？ 佢會見到啲光，佢會行埋去囉，佢會睇囉、尤其是喺、那個即係嗰個季候鳥喺春秋兩個地方囉。咁所以喺美國啊、加拿大佢哋都有個叫熄燈行動，直情係喺春秋嗰兩個地方呢、就户外啲燈呢一到夜晚呢就會熄咗佢啦，即係一個咁樣行動。咁香港都有嘅，我哋有個叫户外燈光嘅約章嘅。咁因為呢個其實係大家都可以幫手嘅，因為大家即係屋企啊，即係多嘢分可以。 多謝曬你先啊，唔該曬，唔該曬， 多謝曬你。 係啦，咁我哋記住咯，一係就貼防撞貼啦。